察长克斯言话，英国政府争取要在脱欧协议作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但有英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会在48小时内有任何改变。报道说，首相文翠珊将会在当地星期日前往布鲁塞尔，与欧盟主要官员敲定脱欧协议的最终方案，争取国会足够支持通过。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明天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下星期初天气清凉，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64点，跌了415点，成交金额31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1点，跌1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燃气26.2升了4.5，腾讯控股346.2跌9元，信义光能3.51跌了2.5，中国平安81.5跌1.85，中国人寿20.55跌8.5，南方 A50 14.2跌2.6，建设银行6.98跌1毫，汇丰控股64.1跌了7.5，港交所267.6跌了4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272，瑞士法郎7.761，澳元5.508，加元5.837，新西兰元5.311，欧元8.7833。每百日元兑港元7.0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7点，跌咗349点。港金现价报12,05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26美元，卖出1,28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的中线，现在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在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没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由于要清理路面的障碍物封了一阵，现在就开回，影响到将军澳隧道观塘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慢车，现在龙尾在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龙尾市超域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都是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和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哋嘅生活，香港嘅天气越嚟越热，极端天气就越嚟越密，减少碳排放就可以减缓气候变化。 无谓晒，无谓晒，电要悭，排碳减垃圾真系太多，填满海，填满山，实太多。CO2 全人类，手牵手齐行动，拯救地球。 气候变化香港行动，想知道更多低碳生活提示， 请浏览 www.climateready.gov.hk。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啦。嚟到才哥讨论区，呢位才博士平时都会讲下科学科幻嘅嘢嘅。今日介绍本好书俾大家，都系刘慈欣嘅作品。 2009年到2010年咧，我哋一口气睇咗呢一个著名嘅三体呢个三部曲啦，吓咁样咧就真系拍案叫绝嘅。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好用。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爭個節目名未講啊！ 我啱冚住咗，原來我唔記得咗。 風騷快活人，活人 见女王节， 系啊， 田大婶早安。 我哋要咩跪安啊？ 我叫你嘅呢啲系跪安跪安。 咋 系 而家要系咩？而家兴乐系啊， 乐啊， 系啊系啊，诶，嗰个叫做 快乐个乐啊， 唔系啊，承诺个乐啊， 系啊， 系啊，系啊，三八妇女节，我哋今日直播室有。小人物曾志豪、黄耀祖同埋得得妇女桂花田。 哦，好，早晨啊，真系乖啦。诶、哎，早晨啊，曾志豪，系要讲声你靓仔。哎呀，口好嘅黄耀祖，早晨。 系娘娘你好啊，人哋就手中枪，佢就有手中线。 系啊， 17度嘅气温都仲泼紧啊，等我哋帮你泼啦，娘娘。 我而家叫做汗直飙啊。 即系人哋慈母手中线咧，就系、是、缝衣服嗰条线。点解呢位慈母手中线系一把泼嘅线咧？ 我哋都要赞美啊，你泼得好优雅， 系啊，好活泼啊，真系好活泼啊。 哎呀，娘娘啊，三八妇女节、啊。哦、有冇啲乜嘢庆祝活动准备咗啊？ 头先娘娘啊，系赞我先噶，你啊输硬啊你， 唔紧要噶，娘娘做咩都系啱嘅，我做呢啲擦鞋仔嘅角色都做过 嘅。我哋要争下重噶嘛，真系、 啊， 你应该话带头先娘娘望你望得多啲啊嘛，咁样。 使我背后吉你一刀噶，通常都 系。 如果唔系个故事冇乜延续性啊。 乖啊，小祖子系咪你叫做系啊？ 小祖子， 小祖子唔系叫话咩？我哋叫小猴子啊嘛，咁咪叫小祖子啦。 点解 又唔中意啊？ 系中意好喜欢。 我帮你掌佢个嘴，大大力啊！ 今日呢个节日过得愉唔愉快啊？ 都暂时过咗几个钟啫。 系咯，高唔高兴啊？ 仲未感受到嗰个愉快，仲未感受啊！头先但系你英姿焕发就已经好高兴啦。 你有少少阿姐嗰个神水、啊， 佢本身大姐嚟噶嘛？ 流行曲同埋粤曲中间嗰个 最难 容易拿捏噶，系咪？ 即系嗱，如果你中意过呢个节日嘅话，都恭喜你啦。 咩啊？ 系证明你已经系妇女嘅界别啦。 咁一定系妇女啊！你知唔知古时？14岁嘅过咗后就已经叫妇女噶啦。 咦咦，而家我哋逆其道而行噶，我哋而家60岁都未叫中年喎， 系 咪先？ 系， 所以咧就算系咩年龄都好啦。今日咧女士大晒，因为三八妇女节啦吓。 妇女节， 梗系啦。回想起妇女，点解要有个妇女节啊？ 点解啊？ 咪就系因为嗰时起革命咯。 点解啊？ 俾你啲男人做咩啊？净系你 Y 神吓？ 喜由自利，所以佢哋都行出嚟搞咩搞下革命，试下威咁样。 嗱，今日最威有啲咩着数俾你咧？ 最威系咪有福袋啊？ 我见到最威咧就 系有啲福袋、啊。 我福袋我谂会有噶，有啲coffee shop 咧就话如果你 系 姊妹嘅话咧，第二杯咖啡300折。 诶、哎，咁开心啊！ 咦，佢真系食期300折、啊，点解唔通通一律300折更受欢迎、啊？ 佢啲要做生意噶。 咁你一饮多啫。 第二杯300折已经 好抵咯， 多过半价噶咯，阿姑唔系阿亮亮。 你都难，我都话好难，好难叫得落口噶。 佢都系太好太耐啊。 系啊，但我想话原来咧，真系唔系唔系咁多人中意过妇女节噶。 点解啊？ 啲妇女个名唔好听啊。 哦。 点改有即系觉得嗌老咗佢哋咁。 你谂下啦，你中意俾人嗌你做少女啊，定系嗌妇女啊？ 我嗱点你点啊？我问翻个女士。 女性咧就其实去到嗰个阶段， 你中意叫你阿姐啊，定叫你小姐啊？ 咁。 叫你姐姐啊，定系阿姐啊？嗱， 有啲嘢要认噶， 唔系噶。 你去到某个阶段，即系虽然我而家坚持系啲小朋友 叫 我 哥 哥，唔系叫叔叔，但人哋叫叔叔嘅话咧，其实你都要受啦，你真系到咗呢个年 系 啦。 但如果佢叫你，佢叫你哥哥，你会零舍开心噶嘛？ 哦，当然啦。 但到咗我呢个阶段，冇乜所谓噶啦。嗱，阿田好明显，你而家即系又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啦。即系我意思系，我意思系年龄啫。 冇错， 系啊，个仔个仔女都咁大啦，你都冇得扮细啦。 我冇扮细嘅，从来都冇嘅。不过咧，我依然叫咧永远嘅同学咧，佢有时上嚟我屋企玩噶嘛，跟住话诶 ，Auntie 话咩 Auntie， 即系我同你差唔多，你叫姐姐啦咁。跟住佢下次真系个改手咧，姐姐你好。 琴日咧有个 经开心嘅， 我琴日个经历咁样，我带个仔去学琴啦，咁例牌噶啦，咁咧。我老婆就跟我讲话，喂，横掂你送去学琴咧，嗰度都有半个钟嘅。咁、你与其戆居居坐喺度咧，即系冇嘢做，佢话不如咁啦， 你去学下瑜伽啦，咁啊。 唔系，屋企曾经买过把吉他，都尘封咗一轮嘅啦，不如你攞翻出嚟再学过。 嗯， 咁就可以咧报同一时段，咁咧就可以唔好嘥时间啦嘛，即系大家都系嗰个时间。哦，好好啊。 哇，佢真系物尽其用、啊。 咪横掂都系啦，好啦，咁我琴日做咩咧？我就即系送完佢之后，我就同嗰个 Miss 讲，我 Miss 啊。你可唔可以问下咧，会唔会有老师咧有堂咧可以即系俾我上咁样？ 系， 佢好啊，帮你问下咁样。跟住佢打电话问嘅时候咧，佢称呼我第一次听到，原来我身份已经变咗咁样。佢话 系一个 喂老师啊，系啊，咁啊 有个 有个爸爸咧， 有个同学仔爸爸 系啦，佢直接有个爸爸咧想学吉他，你会唔会有时间咁样？可能你就咁听，你唔觉有咩特别敏感。我直情觉得我独立身份去咗边啊？点解你如果以前我学过噶嘛？以前佢应该话：诶、我哋有个学生想学嘅，系啦，或者有个人想报名嘅，或者有个男士想学咩都好啊。 系， 我个身份就系、我爸爸想学咧，我突然间觉得咧，对面嗰个家，对面嗰个老师啊，佢好似嗰个脑海里边就话：哦，系咪即系有个四五十岁嘅阿叔？佢又冇嘢做，而家想养完金鱼之后咧，就嚟学下琴，咁咪学二胡啦，不如叫佢。 但系佢会揸住龙雀嚟噶， 系啦，你知唔知成个画面唔同晒？我隔篱话，其实你可以直接讲有个姓曾嘅想学，咁样曾生都得嘅啫。 系， 做咩要爸爸咧？ 咁 样 你有冇直接同嗰个姐姐讲？点解何家你要讲我做爸爸咧？咁 可能佢觉得，因为喺佢嗰个心目中，呢、一个顾客。其实佢嘅身份就 系 附属于个仔嚟带佢学琴嘅啫嘛，所以我突然间好明白噶，即 系 有啲人真系唔想嗌妇女噶， 你 变咗妇女啊，变咗呢啲咩阿爸嗰啲咧，咁佢自己身份唔见咗啦。 我试过一个例子，就是、我出去做一个司仪嘅工作啦，跟住咧嗰啲PR 啊嘅朋友咧就过嚟 brief 我嘅时候咧，佢当中咧有一位嘅女嘉宾嘅，佢就讲到明好清楚，记住佢系我哋当嗰个鬼女嘉宾鬼花田啦。是桂花田小姐，唔係桂花田 女 士啊！ 千 祈唔好叫錯啦咁樣。佢就話好緊張嘅，咁我本身唔認識嗰位嘉賓嘅，咁我話當然我就話冇問題，咁我咪跟翻稿度啊，小姐就小姐咯，即係稱呼我咪跟翻稿咪得咯。到嗰位女士嚟咧，我自己有啲期待嘅，即係如果我見到佢個樣， 你頭先講錯咗啦， 小姐定係女士咧？ 你頭先話嗰位女士嚟嘅時候，掌嘴。 哦，掌嘴好，我錯，嗰位女嘉賓嚟嘅時候，我當初都係個樣咧，究竟係小姐定女士？結果我覺得其實係 第三格嘅， 適合係稱呼做女士嘅，但係佢就想被稱呼做小姐。 佢 呢一個你未會，但其實我會覺得任何女士，我哋都可以叫做小姐都冇錯㗎， 係 咪？就算係你已經60歲、70歲，我哋叫小姐都係啱嘅 喎。唔係啊，咁啊太誇張。 如果系银行填表咧，都要有三几格噶，先生就系得一格啦，咁跟住就太太啦、小姐同女士啦。 冇错， 其实小姐同女士有冇个年龄嗰条线去画嘅咧？ 你自己 当你希望人哋叫你小姐嘅时候，就代表你系女士。 呢條線畫得 好清晰先， 好清晰咁問下芭比認唔認同 啊？ 我想話咧，有時咧，即係譬如有啲即係其他嗰啲機構咧邀請我做一啲嘢嘅時候咧，佢好即係用一個好 official 嘅信咧就會邀請你噶嘛。跟住佢咧有好多時都話桂花田女士咁，跟住咧 你就唔中意噶啦，你就 reject 人哋噶啦。 但你唔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點講咧？ 尊重， 尊重冇錯。 其實係嘅，跟住即係第一時間就話使唔使女士啊？跟住再審啊就佢即係尊重我啫咁咯。 你咪自欺欺人啊！但系 有少少噶，我咪自欺自己咯。 你企我哋点唱啲听众打嚟，只为女性嘅，我哋全部都系话姓杨啊，杨小姐，唔好杨女士啊，系咪？ 有啲佢哋又会自己称呼我点称呼啊？杨女士，有啲会系咁讲噶喎，又 佢自己讲就 OK 啦。咁我哋称呼佢又唔好啦嘛。 所以咧，我见有啲人咧，索性就会改咧，阿 Madam。系啊，即系系啦，佢究竟叫 Madam 咧？佢话阿 Madam， 你可唔可以即系褪一褪先咧？咁样嗱，咁啊避开晒啦，冇理由叫 Auntie 噶。 唔系有 Auntie 就真系小心啦，呢个 真 系 可以乱嗌嘅。 系啊系啊 ，Miss 咯 ，Miss 嗌嗰啲铺贴最多嗌啦 ，Miss Miss 咁样嗰啲咯。 嗰啲阿姐都会嗌 Miss Miss 嗌咩要咩噶？ 系啊系啊， 佢惊冇生意做啊，断自己米路啊！你明唔明白？ 嗌你阿靓姐同阿姐咁，其实 争好远噶。 即系正如嗰啲咧，哥哥啊哥哥，你过嚟睇下，靓仔靓仔，唉，梗系唔会呃你。啦咁样咧，哇！嗰个呼吸道咧好畅 畅顺好多， 但系我又唔明点解曾志豪你咁唔突然间咧，我唔接受你明明呢个事实嚟，今日你系个仔个爸爸，但系咧竟然咧喺人哋眼听到人哋讲嘅时候，哎呀，嗰个同学仔嘅爸爸咧就想嚟学嘢，你 咁你咪试下下次你去做 facial， 同埋你个女去，跟住嗰阵咧 book 嘅时候话，有个阿妈想嚟做 facial 啊，有个阿妈想点样啊？ 有个小姐同埋佢妈妈想一齐嚟做 facial， 系啊，你睇下你高唔高兴啊？到时 唔系啊，我好。好早已经接受咗啦。当阿女阿仔喺幼稚园嘅时候，你已经成为咗阿乐乐嘅妈妈咁样，我冇咗身份嘅林太都唔系噶啦，已经系乐乐妈妈噶啦。 因为个老师都冇谂住记你个名啊， 咪就系咯，即系咁咯。 系啊，嗱，所以今日三八妇女节咧，原来有啲人好考究咧，内地同埋台湾咧，佢哋已经嗌咗第二个名叫女王节，佢哋唔想嗌妇女节，系啊，咁啊，甚至乎咧，原来早几年咧话曾经大陆短暂兴过咧，就系过三七嘅少女节。 系 佢啲女仔啊，因为嗰啲十八廿二 Kitty 嗰啲咧，我唔要同你过同一个节日啊，但我又想有个女人节日，佢就改做三七，细你一日， 又唔使嘅，你跟住改做女神节，我见到 有啲叫女神节啦， 有啲叫做系啊， 女神节， 跟住阿铁 德阿华，德阿华会同你叫嘅啫，系咪先？ 可能落永远都系 你做娘娘节咯， 娘娘节，我都觉得 娘娘节咯， 起码有啲冰喺度啊嘛，可以 得唔得？ 感觉到娘娘节 OK 啊， 阿 Kitty 嗰啲做娘。娘嘅话咧就有啲冰，你做娘娘嘅话咧，你都有两个小柜子喺度帮你啊， 冇噶啦，我谂 你参扶啊， 佢优惠过咗噶啦， 吓咁快就完咗。喂，但如果咧今日趁住三八妇女节咧，想点个靓唱嘅话咧，一样可以。 系啊，嗱，晏啲打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你中意称呼佢做女王啊、女神啊、娘娘啊、少女啊、女士啊，咩都好啦， 一年一度啊嘛，尽表你嘅心迹或者心意啊。 星期五啦，系啊，有郑秀文啊。 曾志豪、 黄耀祖， 逢祖拜个人。 既然今日是妇女节，我哋梗系要讲下我天气系点咧？ 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咧有两阵一两阵骤雨嘅吓， 写得讲得好仔细，两阵 一两阵骤雨， 即系有第三阵咧就天文台唔啱啦， 系啦，一阵都唔得噶，两阵， 但系大家一两阵加埋咧，又会可以有多啲嘅，我嘅中文字就系咁噶啦。 好， 大家带翻件褛下。真系凉咗嘅， 系冇错啦。咁啊，妇女节咧，我哋今日有好多，我起码我揾到好多题目咧，同啲女人有关。 我都系见到有好多都系啊。 不过第一个题目咧，嗰、那个女人咧，你只系会话哇，真系好厉害，母爱真系好伟大。 哦，你 系佢个伟大嘅程度就系去到咩都得嘅地步咯。 即系个仔想要乜， 冇错， 就满足佢。 系啦， 我都睇到呢、這、一个， 即系要乜就有乜啦。 我睇到呆咗。 标题好简单，细路扭玩轮椅升降台，阿妈要职员开。職員拒絕，阿媽話有冇搞錯？體驗下都唔得。 係啦，其實成個故事講曬噶啦，嗰啲嘅升降台咧，就係話輪椅升降台咧，可能咧就係唔係一部 lift 嗰啲嚟嘅，係嗰啲上樓梯，咁佢又冇一個斜路可以方便一啲輪椅人士嘅話咧，你見到喺港鐵站又好啦，喺好多商場咧都會有個升降台嘅，就要特別叫翻嗰啲嘅護衛哥哥、護衛姐姐啊，撳掣開咗俾佢哋去用嘅。 呢個就係一個商場咯。 其實呢啲就一定方便咧，有需要嘅朋友啦，當然係殘疾人士坐輪椅嗰啲朋友多嘅。 系嗱，我承认 系啦， 系好特别嘅， 系好得意嘅。我哋睇佢，我试过企喺度咧， 系啊系啊， 企喺度睇佢， 你会围观噶？ 点样运作啊？点样喺度摊开嗰个机啊？跟住喺度上车啊？我成个过程其实咧有时间嗰次咧，我话睇到全程， 冇错， 系亦都会有声音咁啊 ，beep 啲提醒话俾大家知，嗰个楼梯咧嗰个摆位唔同咗啊，大家留意住。 因为佢系会坐上去，跟住咧就好似咧逐级白咁样走上去嘅， 系 的确。即系你话呢个动作有冇趣味呢？有冇新鲜感呢？系你喺隔篱睇咧，系几得意嘅。系咯，不过问题就系、是、咁啊，佢又始终唔系娱乐设施嚟啊， 绝对系咯。 佢又唔系表演项目嚟噶， 呢个系有需要人士用嘅嘢嚟噶嘛。 咁咧，佢而家嗰个情况咧，佢话有个妈咧，就去到呢、這、一个即系商场嗰处咧，佢就见到佢就话哇好得意，有个轮椅嗰个金属台，好想咧开嚟睇。咁咧，佢又真系嗱，又真系唔怕丑嘅。 嗯， 个妈咧， 我唔明佢咩构造。我讲紧呢个阿妈，即系佢可以接受到个小朋友有个咁样嘅要求，同埋佢够胆提出。 系个妈咧就同个职员讲，佢就话：喂呀，可唔可以咧开咗个轮椅升降台啊？咁样，咁个职员就话：吓，但系佢系俾轮椅人士用嘅，你三个人六只脚全部即系硬框框咁冇得用嘅咁样。点知佢话咧，小朋友当场哭闹扭计。 哦，系啊， 系 啊，跟住咧，仲有啊，讲紧啊，嗰个女士话，小朋友好奇玩下啫嘛，你唔系唔俾佢哋啊嘛？ 系冇错啦，呢句 说话真系咧， 好奇玩下啫。 咁啊，职员就梗系即系话唔肯啦，结果惨遭呢个咧恶骂啦。佢话搞错啊，叫你开部 lift 都难。 即係好似咧搞到個職員咧係奉旨， 係佢職責嚟嘅。 係啊，邊一個想要體驗下？因為我哋可以抹殺咗小朋友好奇心嘅發展噶嘛。 係啊， 你就梗係要開俾佢啦。唔係請你翻嚟做咩啊？ 你知啦，我個仔食咗好多 DHA 啦，同埋唔同嘅奶粉咧。 係啊，啲 DNA 都好勁添。 而家佢個大腦活躍程度好緊要噶嘛。 跟住咪話啲細新蚊仔後來咧，嗲個叔叔喎。 係啊，唔該你啦。 嗱，你就會見到咧呢位小朋友平時點樣對佢阿媽啦。 係啊， 有試過扭。亦都有試過嗲嘅，係啦，幾有創意，咁有創意就唔使再有呢啲咁樣嘅嘗試㗎啦。 嗱，我個人覺得咧，即係個職員固然做得好啱啦，但我哋應該將佢變成一個好好嘅商機。 係咩咧？ 真係 set 兩部機以後，大人機、兒童機， 入錢係唔使行 嘅，唔係入錢可以用兒童機，唔係你入錢就得㗎啦，有兒童體驗權， 你可以用嘅，係 啦，兒童體驗機， 使乜兩部機啫，同一部機都得， 咁就唔得，佢用咗下個輪椅人士用唔到㗎啦嘛， 不如開多部機啦，洗腦機啦，洗下佢媽媽個腦啦，係咪有少少問題啊？ 佢媽媽真係世上只有媽媽好，男女老幼做得到， 佢就俾佢睇到個，俾阿仔睇到佢乜嘢都要爭取咯，咁啊， 今日就輪椅升降機，下次拆飛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早前到台湾同陆委会以及当地政党代表见面，商讨有关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事宜。他回港之后说，理解台湾当局可能会忧虑香港醉翁之意不再走。陶谨申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说，台湾一年前因为一宗谋杀案要求香港引渡疑犯，但只是限于这一宗单一案件。他又说，香港和内地商讨多年都未能够达成移交协议，台湾当局会忧虑香港借他过桥打开大陆的缺口，事件变得政治化。出席同一节目的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说，修例涵盖的46项罪行，包括证券期货相关事宜、环境污染和财政事宜等，而且涉及内地和所有国家，有些同香港的法治概念不接近，商界会有所忧虑。政府正是检讨长者医疗券的使用情况。据了解，当局有意为长者使用医疗券购买眼镜的金额设限，而食物及卫生局下就会同相关团体会面，包括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协会会长詹振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假如政府落实有关限制，对视光师的专业是严重歧视，又认为是削弱长者的选择权，亦都担心会令长者最终不去验眼和检查。他又说，应该教育长者如何使用医疗券，而不是限制他们如何使用。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说，前线人员和长者接触，发觉使用医疗券较大金额的交易用在视光、牙科或者中医。他质疑，若果只是限制一个专业，在其他范围的专业滥用情况未能杜绝。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在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压力下，据报向日本企业增加采购智能手机零部件，希望增加存库，希望增加库存，防止采购网断裂。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接获华为要求增加采购的日本企业包括川田制作所和东芝记忆体，部分企业接获的订单是通常的两倍左右。报道说，部分日本企业从华为获得的信息是难以从美国采购零部件。日本各间零部件企业将会慎重考虑被卷入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同时讨论今后的业务拓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博尔顿接受霍士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特朗普明显愿意考虑重启对话。他又说，特朗普认为若果北韩准备好从大局考虑，双方就可能达成协议。对于有报道指北韩寻求重建远程火箭发射场，博尔顿说，现时下定论是言之尚早，美方有多个收集信息的渠道，并且会仔细研判具体的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下星期初天气清凉，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7点，跌312点，成交金额4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2点，跌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燃气26.35升6毫，腾讯控股349.4跌5.8，信义光能3.53跌2.3。建设银行6.99跌咗9仙，中国平安82.5跌个3，中国人寿20.85跌5.5，南方 A50 14.8跌2毫，汇丰控股64.25跌6毫，华夏沪深300系44.55跌咗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7.85，日元111.53，瑞士法郎1.011，澳元0.703，加元1.345，新西兰元0.6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42点，跌313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76美元，卖出1,28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正常嘅，不过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咧，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少少车。龙排到釜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三号码头方向荃湾、清水湾道碧高落车去西贡、元朗公路泥围界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剧奖你编导。机会是留给什么人的呢？ 中监制，机会当然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啦。 好嘢。 那中监制，剧奖的飞留给谁的呢？ 当然留给听收音机的人啦。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的门票3月11号就会在香港大会堂和香港文化中心公开派发。另外还会在3月20号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免费派发。 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合办。 门票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急住借钱点算好？一定要小心，千祈唔好乱信中介，亦唔好随便相信一啲超低息同审批容易嘅贷款优惠。骗徒可能会假扮银行职员、理财专家或者财务顾问，游说你向佢哋借钱。记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小心系借钱陷阱啊！有怀疑，即刻打警方防骗二热线18222啦！ 医生啊，我想同我老公生个 B B 啊！ 咁有咩帮到你？ 我哋咧就想个仔系金色头发，两只眼最好唔同色，大个咗有6尺8寸高，冇心脏病，冇糖尿病，冇三酸甘油脂高 ，I Q 有130以上啊！ 你以为系天方夜谭啊？利用基因编辑去定制婴儿，真系有可能发生噶？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探讨基因编辑对人类嚟讲到底系福抑或系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其实都已经是两个仔的爸爸啦，都还未适应自己是人家的爸爸。好，我当今天开始，每日都叫你一次，你是两个仔的爸爸来的，你要认住自己的身份，你不是没有身份的，你不是没了，你都是曾志豪，但你都是两个仔的爸爸。我们有请他是两个仔的爸爸曾志豪。 多谢你啊，靓姐！多谢你提醒啊！喂，啲鱼今日好靓啊，靓姐，唔该晒。最近我成日咧行过啲手机铺嘅时候咧，都好想啊，心思思咧就想换手机嘅。咁啊，但系咧钱又唔够多， 所以你见到人哋最新嗰啲型号咧，你又觉得哇太贵啦。喂，你知而家讲紧几多钱啊？全部起标价咧都六七千噶、哦。如果你系要嗰啲咩旗舰机嘅话咧，八九千真系走唔甩嘅。我觉得实在太过恐怖啦，使唔使买咁贵咧？其实我心目中系好想买某一个牌子嘅手机嘅。我谂我喺节目度都曾经有讲过咧，但系嗰个手机呢一排都系负面新闻前身，又俾人拉埋个即系吓负责人，咁你真系好惊噶嘛？究竟几时你先可以好放心咁样，唔好话买啊，去选购佢啲产品咩都好啦。嗱，而家终于佢哋做翻一个正确嘅事情啦。点解咧？呢单新闻我觉得咧真系等咗咁耐，佢终于做翻啲正确嘅嘢。华为大反击啊，就话咧反告翻美国咧。封杀佢哋嘅产品咧系违反呢个宪法嘅，咁啊中国电信商华为咧就谂住咧就入禀呢个美国嘅法院咧，就话喂你咧就限制啊政府部门咧采购华为嘅产品，就涉嫌咧违反咧佢哋美国嘅宪法啊，咁所以咧亦都话咧再爆料就话咧美国政府咧入侵咗佢哋公司嘅伺服器，偷取咗一啲咧就 source code 啊嗰啲源代码咧同埋电邮啊咁样，咁啊所以咧而家就希望咧。喺佢未告自己之前咧，先告翻佢。有人就会话啦，喂，呢啲算唔算咩恶人先告状啊？嗱，我真系唔系咁睇噶。点解咧？喂，大家都用司法程序啫嘛。嗱，人哋拉你嘅孟晚舟，无论系引渡又好，告佢又好，甚至乎话咧用呢啲叫做咧国会通过议案咧禁止用你嘅产品都好咧，喂，都起码系用咗一个法律途径，国家行为咧就去做嘅。咁你其实相对应应该做返啲咩呢？咁咪大家用返法律你告返我，我告返你囉。好似香港呢，我哋成日睇嗰啲法庭戏都係咁㗎。你告我诽谤嘅，你闹我嘅，我咪用返法庭见囉。大家最鍾意用呢个方法㗎啦。嗱，呢个方法嘅好处係咩呢？喂，公开透明，大家睇得见。譬如你俾人哋都即係讲咗咁耐啦，就话华为呢又係有呢、這个间谍软件啊，又话同中国关系密切啊，总之就讲到佢呢就为非作歹咁样嘅。你预期咧不停喺度开记者会讲一百次唔同嘅声明都好咧，哦，不如真系对簿公堂最好啦。上到法庭，如果真系咧用佢而家呢一个嘅即系方式嘅话咧，咁啊有好多人就预测咧就话，喂，可能咧就会公布更多嘅资料，包括咩咧？包括就系美国可能就话唔系咧，我哋封杀你咧系有理据嘅，因为我哋有五个证据证明咧你真系同中国做间谍嘅。咁如果有呢啲证据嘅话，嗱，咁啊真系天下大白啦，即系真相咧就昭告天下。就冇乜机会咧，可以再俾人哋即系有嗰个所谓嘅，即系大家惊你有咩冤枉啊咁样。嗱，呢个真系最好嘅方法嚟噶，你又可以喺法院度咧申辩自己究竟有啲咩冤屈，美国亦都可以真系有证据嘅就攞出嚟。喂，如果冇证据嘅话咧，咁其他人有眼见噶嘛？因为原来咧而家个形势都真系唔同咗噶啦。法国传媒就话咧，佢哋当地嘅三大电信商咧都话决定采用呢个华为嘅5G 设备，咁啊即系话嗰个围堵咧。唔一定完全咧就会成功嘅。嗱，咁你话啦，香港嘅朋友就唔使成日用一啲咧，即系话，哎，我亲自买部机嚟支持你，然后咧就话我啊支持国货嘅。嗱，呢啲咧就帮到忙嘅，甚至乎之前咧你见到啦，又话捉人哋加拿大人质啊，又将嗰啲咩毒贩啊，本来又即系冇事啊变有事嗰啲咧。嗱，呢啲咪真系属于咧。猪队友咯，真系猪队友嘅行为嚟噶，对成个品牌嘅形象啊，无论佢对中国又好，对个企业又好咧，一啲好处都冇噶。更加唔好提话你唱嗰啲咩华为好、华为美嗰啲歌啦，嗰啲一样都系属于猪队友嚟噶。近排咧有一组名词咧，大家都要学下嘅，一个咧就叫做低级红同埋高级黑。低级红嘅意思咪就系头先嗰啲咯，唱嗰啲咩好啊、咩正啊。呢啲歌咧就真系害死人嘅，所以咧我而家非常之赞成嘅。有乜嘢法庭见，我哋香港最崇尚咧就系呢个司法精神嘅啦。所以如果你有心想支持，无论系国货又好咩都好啦，可以密切留意住呢单新闻。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喺美国嘅法院里边还翻你一个公道噶嘛。啊，不过唔知呢一个司法独立嘅精神几时可以喺我哋祖国大地度都可以体验一下咧吓。风头火势，听到宣传声带啦，舞台劇奖咧又嚟啦！我呢位拍档咧，佢又有排望啦啊！唔知道如果一间即系吓送飞嘅时候咧，佢会唔会都透露一下？喂，今年有啲咩玩嘅啫？有咩精彩表演嘅啫？我哋有黄耀祖。 有噶，今年嘅嘉宾阵容咧，暂时嚟睇都非常之强劲。不过俾阿祖卖个关子先啦吓，但更加紧要嘅话咧，就系你要留意住啊，风骚快活人啊，喺我哋今个月嘅其中一日咧，会派发呢、這个剧奖嘅入场券嘅。想入到嚟一齐开一个大 party 嘅话咧，留意住风骚快活人啦吓。早晨至咧就有一张相喺网上面流传好耐嘅，就系讲紧呢个清洁工人啦喺旺角嘅一个公厕嘅洗手盆度开饭。呢一张相咧都得到几多大家嘅讨论啊！但系通常个集中点咧都会话，唉，真系好惨啊！清洁嘅工人咧，尤其是可能佢哋外判咗个工作啊，出去之后咧，真系连食饭嘅时间都冇，食饭嘅地方都冇啊！讲真，有得拣嘅话，边个会想拣喺公厕啊入边度食饭啦？贪佢阵味香啊，亦或贪个周围会人哋行嚟行去咁样啊嘛，系咪？件事竟然有咗新嘅发展同埋跟进，因为话说咧就系呢个劳工处嘅助理处长何锦标，琴日咧就出席一个讨论啊最低工资水平嘅立法会公听会嘅时候咧，佢自己咧就唔知点解，明明讨论紧呢个最低工资噶嘛，佢咧就对住呢一张相咧就系呢个清洁工人喺洗手盆上面度开饭嘅事件咧，发表咗一个我会形容系伪论嚟嘅，因为佢就话我对呢件事件咧都表示关注嘅。引述原文啊，佢系咁样讲嘅。佢话根据住食环署提供嘅资料啦，合约咧就定明咗外判员工每日嘅工作时数以及用膳嘅时间安排。呢、这、一个案件对于食环署之后咧，亦都有了解到嘅。员工基本上咧，其实系可以选择喺公厕里面有一个休息室，又或者平时喺佢哋点名报到嘅地方度开饭嘅。其实呢一位员工系可以选择噶，仲有嗱，佢讲完呢一度嘅时候咧，即刻会谂啊，哇！我哋嘅政府咧真系非常之体贴啊。原来佢哋咧同一啲嘅外判工咧签订合约嘅时候咧，讲到明啊，公厕咧要有个休息室，又或者咧去到呢个点名报到嘅地方咧，就系员工佢哋开饭嘅地方嚟嘅。不过等一等，大家冷静一下先啦吓。这个嘅谂法好似好有亲和力啦，同埋好似好保障啊所有嘅清洁员工咁样。但系谢文声，有边一位朋友喺我哋香港嘅公厕里面见过有休息室嘅咧？嗱，在下真系未见过啦吓。成日都话寸金尺土啦，系咪先？边度有啊？公厕有休息室噶，系咪先？同时间系话咩？点名报到嘅地方，我会谂到佢哋啊，可能有一啲嘅清洁工人咧签到啊，即系嗰本簿仔嗰个位咯，唔会有一张台，唔会有一间房，唔会有张凳俾佢哋坐噶。好彩谂到嘅咧就唔单止系阿祖啊，立法会议员咧张超雄咧听到啊助理处长咁样讲嘅时候咧，就会即刻问咗佢啦，就问佢啦，话助理处长啊，其实呢位清洁工咧可以有其他地方用膳嘅选择，真系嘅咩？我想问下啦，而家究竟有几多个公厕有？冇所谓嘅休息室咧，佢哋好似连通风系统都系冇噶咁样。而呢个时候，我哋劳工处嘅助理处长就有一个非常劲嘅回应，佢个回应就系未作回应，即系连佢自己都答唔到啦。唉，其实睇到呢套嘅时候咧，真系拗晒头啊！成日都会觉得咧啊，助理处长啊呢一个嘅 title 啊，其实都几高级啦，系咪？我讲嘅系个职位啊，但系点解佢个答案会系咁低级嘅咧？讲紧嘅系唔知头唔知路之余啊，连一啲佢以为啊，我哋唔系做咗咩？但如果你真系走入嗰个公厕度，你有了解到啊，佢哋清洁工人啊，尤其是呢啲外判工人啊，佢哋真实嘅情况系点？我谂你只可以选择认错，而唔系选择仲喺度兜。我哋嗰个合约有保障佢。喂，你写就有写到啊，但你哋冇執行到啊，佢哋就真係喺个公厕入面度对住块镜用住个洗手盆去食饭啊。而如果你仲要答一啲咁离地嘅答案嘅话呢，我会话你呢个答案啊好明显係最差嘅答案啦，唔该晒。风头火势，今日系你嘅大日子啊，我唔叫你阿姑啊，我叫你娘娘啊，桂花田娘娘你出场啦。 哎呀，就真系唔使咁叫我嘅，我都系桂花田一个，你可以叫我桂花田女士、小姐、妹妹都 OK 嘅，冇问题噶。交通意外啊，几乎每日都有发生，真系唔系几乎，系应该系每日都有发生。而每宗嘅意外有大有小啊，喺运输署咧，每年咧都有一个关于咧电单车、私家车、公共小巴、货 van、中重型货车、专营巴士、非专营巴士、的士等等等等噶，做一个咧全年嘅统计啊。喺2017年咧，共有23212宗噶，咁啊计翻300除翻365日咧，平均 平均，平均每日系有63宗嘅，喺路面上面啊，每日都有63宗大大小小嘅交通意外，所以各位司机大佬真系要打醒12分精神啊！除咗人哋咧屋企有家庭之外咧，你其实自己都有个幸福家庭噶嘛，系咪？你屋企人日日都等紧你，每日平平安安咁翻屋企噶嘛，系咪？所以都真系大家要小心啊！除咗司机大佬咧要小心驾驶之外咧，好多时咧都系部车出现一啲咧你唔知嘅问题，从而咧导致交通意外嘅。所以啊，各位司机大哥都烦你啦，你咧都要定时定候咧去检查一下你部车。咁其实当发现咧有少少怀疑咧，都唔好犹豫啦，咁即刻去车房咧 check 下佢，保障人哋都保障自己嘛，系咪？嗱。另外呢，即係喺早幾日有大貨車喺公路壞車，被除巴士車長呢就話喺呢個冇超速啦冇黑眼瞓情況之下，仍然撞埋客家落咗尾板嘅壞車道，結果兩位司機呢就不幸意外身亡啊。事後都有專家話呢，貨車司機應該呢就坐喺個車道綁好安全帶等候救援，可保平安嘅。但係我今日呢睇到一單呢喺大陸嘅一條片，一段新聞片啊，有架私家车，佢哋亦都喺公路嗰度坏咗车，一家三口咁啊，即刻报咗公安啦。而公安咧，佢就话啦，叫佢哋即刻离开嗰部坏车，行去安全咁样行去一条路边度等候支援嘅。真系好彩，点解咁讲啊？因为当佢哋离开架车冇几耐，咁佢哋话当时睇到嘅时间系大概两分钟哦。两分钟之后咧，尾随有一个大货车，好似唔知睇到佢哋系坏紧车咁啊，停泊咗喺个路边嘅时候咧，砰一声。成架车，因为佢系一架私家车，佢系一个大货车，同埋可能高速啦，成架车烂咗半边啊！但系你谂下，如果嗰一家三口佢哋系坐喺架车度嘅上面嘅时候，咁我相信佢哋就算坐喺架车度都唔系安全，因为我见到佢撞到架车真系半边烂晒嘅。所以咧呢啲情况咧都要睇下你嘅当其时坏车嘅情况啦，你个嗰个环境系点咧，从而咧去决定。不过都系首先第一时间，当你坏车嘅时候，第一时间你系要报警嘅。所以咧跟住就听下警察叔叔有啲咩指示话俾你听，你可以点样做，跟住就跟住佢哋做啦。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喺各位司机大佬揸车嘅时候，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之外，你部车都系要定期要 check 下，唔好坏啊！ 我在看着银幕里浪漫戏，这女主角为深爱仍逃避，畏惧情像游戏，恐怕尽是伤悲。观众在心醉地咀嚼剧中意味，秋天那气味，悄悄眼泪流下了，像做戏。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她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 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在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耐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串缺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在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耐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串缺陷，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有周慧敏嘅台下女主角啊，继琴日咧，我就睇到有一单咧，嗰啲叫做家庭争执咧，唔系话个咩大义灭亲啊嘛，个仔啊拱外母啊，跟住个老婆报警咁样啦， 系系系。 嗱，即系呢啲 嚟，老公 个老公 打佢外母， 系啦， 外母啊嘛，先 你有个仔用外母啊， 我半边仔嚟噶嘛，系咯，点都啱嘅系咪先？我发觉呢啲新闻咧，你唔睇又自可，一搵咧，好似日日都有嘅。 做咩又打外母啊？ 今日另外有一单咧，又系呢啲叫做咧家庭琐碎事。 嗯， 啊，应该咁讲，家庭琐事，锁就锁啦。不过系锁匙个锁， 哦哦，锁匙个锁， 系啦。 做咩因为冇带锁匙打交啊？ 中咗 吓， 系。 我睇啊，睇个睇个标题咧，系唔明点解噶，唔知道发生咩事。再睇埋内容，可能就会 系啦。佢大概嘅意思就话咧，嗰、那个八十几岁嘅妈妈，其实祖母嚟噶啦。当佢翻屋企嘅时候咧，就怀疑因为冇带锁匙，就要劳烦佢个七十几岁定系六十岁嘅仔， 70岁 就开门。 系啦， 结果 八十几岁嘅阿妈有个七十岁嘅仔咁样啊？ 八十几岁 系 咪咁样啊？ 系啊系啊 系啊，佢数字系咁样。 O K， 冇问题， 大概系咁样噶。咁然后咧，最后咧仲要惊动埋个。四十几岁嘅 孙 系啦，于是乎呢一家三口咧，三代同堂啦， 200岁噶咯， 就佢个标题唔系个内文就净系写住话同翻屋企冇带锁匙劳烦屋企嘅人开门有关， 哦、 但系冇更多细节啦，即系冇话咧究竟系边个发猛症啊，边一个牢嘈啊，边一个即系恶人先告状，乜都唔知道，跟住咧就话佢哋就嗌交啊，争执啊，就打起上嚟啦，咁样 系， 咁所以我睇到嘅时候 打起上嚟添， 系啊，即系喐手喐脚推撞啊嗰啲咧。咁 我哋都好气好力啊吓， 好气好力， 200岁啊加埋啊， 系啦。但系咧，我觉得咧呢啲就好有即系同感啊。 嗯， 因为你发觉咧咩叫锁匙咧，明明本来系斜喐边个锁嘅， 系。 但系有阵时呢啲琐碎嘅事系锁到咩咧？呢锁匙嘅事都关事。 嗯， 系啊，即系嗱， 即系冇带锁匙，其实都唔系一件锁匙。 我成觉得呢啲系一个吓咁都好大件事。 冇带锁匙唔大件事，冇入冇都入屋翻屋企。 唔系啊，你冇带锁匙，屋企有人噶嘛？ 屋企人你揿钟啫嘛。 咁当然讲紧屋企冇人喺度嘅时候啦，系咪啊？ 唔系，我而家就系讲紧话咧，原来你冇带锁匙，你要劳烦屋企人开门咧，嗱。都唔系一件琐事嚟噶， 我试过好多次， 我试过好多次咧。如果咧夜晚咧，我知道要夜翻咧， 系 我冇带锁匙咧，你知唔知啊？我以为冇带锁匙啊， 心虚识噶， 我觉得世界末日啊，我直情谂住我咪要搵酒店瞓噶啦， 因为要嘈醒所有屋企人噶喎，佢 系啊，嗱，如果净系 担心 得老婆一个咧，以前嘈醒佢唔紧要嘅。而家你嘈醒佢，等于嘈醒个大仔，仲要加埋个细仔，仲要有只一定会嗌嘅狗仔， 系加变啦， 我真系加变 啦。所以佢话宁愿住酒店咯。 我有几次咧， 你成日住酒店啊，住酒店另外一个加变，你做咩唔翻嚟啊？ 哦，唔系，可能佢 冇带锁匙，你冇带锁匙啫。你觉得我唔会开门俾你嘅，你觉得我唔会原谅你，话可能系另外一个 version 嘅加变。 系啊， 所以你睇下有冇带锁匙几紧要啊？ 所以咪话但冇带锁匙系一件 大件事噶。我有几次咧，直情喺个门口度咧，我喺度咧，即系喺度瞄。好耐咧，我话啊，佢会唔会有机会可能行去厕所嘅时候咧？ 你系咪下一 厨房啊，你个厕所 都 睇唔到噶， 系啊，听下声啊嘛。即系所以咧，原来一条锁匙啊，佢可能牵涉咧，系啊，真系真系嗰啲咩密码锁啊、地毡涉条锁匙咧，即系颇有价值噶。如果唔系，听日你可能见报噶啦。 政府正系检讨长者医疗券嘅使用情况。据了解，当局有意为长者使用医疗券购买眼镜嘅金额设限。而食物及衛生局下午會同相關團體會面，包括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協會會長詹振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些長者因為有老花問題，可能會配兩副眼鏡或者漸進式眼鏡，所以他認為如果長者用大約2000元接受視光服務並不離譜。他認為行內可能有害群之馬，但相信只是屬於小部分。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認為，醫療券的原意是讓長者接受不同範圍的專業服務，若果當局有意限制長者使用醫療券進行大額交易，亦都有道理。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天氣清涼，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吹強風。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和有雷暴，下星期初天气清凉，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7点，跌332点，成交金额567.2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0点，跌4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9蚊，跌6.2；中国燃气26.7，升9.5；信义光能3.51，跌2.5；建设银行6.99，跌9仙；中国平安81.7，跌1.65；中国人寿20.8，跌6毫。南方 A 五十14.4跌2.4，汇丰控股64.25跌6毫，华夏沪深344.45跌7毫，吉利汽车14.32跌2.8。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28，瑞士法郎7.768，澳元5.512，加元5.836，新西兰元5.312，欧元8.792。每百日元兑港元7.0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1,142点，跌313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02美元，卖出1,28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近住东山台一段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回去浸会桥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车多，龙尾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三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屏屯门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广东广西周日版， 四月一，二合为一， 一二一。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咧？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啊，你话阿田，如果你能够将头先你咁淋漓畅快嘅嗰啲伟论讲一次出嚟啊，你话几好咧？ 但我一讲，你哋有共鸣哦，你哋睇咗喎， 我睇咗， 但我哋个共鸣唔一样喎，你够唔够胆讲啊？ 我冇共鸣，我冇乜共鸣，我冇乜共鸣，只系话有钱冇停使啫，唔系冇命使，只系咁啫。 唔系啊，就最惨系人哋走咗啊嘛，你唔讲得噶嘛。 唔系咁人哋走咗就系话，唉，咁咪就 系证明男士之苦啊。 系啦，有钱原来都系未必幸福嘅，未必开心嘅。 即系嗰啲真系名副其实，穷得只剩钱。 系啦，佢想真开心，但系开心唔到。 系啦，真开心要靠边度咧？ 我跟你对望，内心闪出光，咁咪得咯，系咪？ 系啦，佢有闪光嘅，因为佢钻石大王嚟噶嘛。 你越讲越多咯，我唔讲， 佢话点都系啦，你讲埋佢啦。今日佢大晒噶嘛？ 唔系，但系我哋要，其实佢女王嚟噶嘛？讲翻落嚟讲又唔系几啱数喎。 唔系，嗱，即系唔系我哋即系咁样包装啦。我哋当一个教训，我哋要以儆效尤。我哋希望劝告世人， 系啦，真系啦，咪真系唔好再有下次，冇心未冇 TikTok 噶嘛。 我开个头，稳稳阵阵开咗个头先。 好， 一个非常有钱嘅即系商人， 系啦， 富豪大富豪， 佢系钻石富豪添嘅， 但系佢就做咗一个。手术结果是很不幸的，手术失败，他是走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呢？我们希望大家真的以儆效尤，这些手术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做的呢？是不是不做不得的呢？ 唔系有冇需要好个人嘅，我觉得，所以你唔应该话有冇需要。 有冇需要嘅意思？ 唔系，可能佢觉得真系有需要咧。 佢一定觉得有需要，佢先至会选择做噶。 呢个需要系讲紧两个意思，一就系究竟佢觉得自己够唔够用， 系啦。 第二个层面就系人哋觉得够唔够用， 系啦。 我觉得是自己的层面多啲嘅， 定系 佢，即系咪呢个好好讲，即系自己的自信啊，即系自己的肯定噶嘛。 系啊，因为都系嘅，因为咧呢度报纸咁讲啊，话呢位咧有钱，即系超级劲富豪咧，佢嘅身形咧个子矮小嘅，系啦，所以咧佢就希望咧有翻啲自信。但系佢都畢竟65歲啦喎， 咁佢可以 係做咗個咩手術咧？我哋都要講一次嘅， 都要講一次嘅陰莖增大手術， 係啦， 係呢個學名嚟嘅， 係啦， 冇錯。 咁咧喺期間唔好意思，因為佢咧就因為懷佢心臟病發咧， 負荷唔到 死亡啦， 係啦， 因為注射嗰啲即係要注射好多嘢噶嘛。 嗱，但我哋再次強調，係因為好想警惕世人， 係啦， 究竟。有冇需要要做呢一种嗱？即系不能够话低风险啊，高风险手术嚟噶 嘛？系啊，你咁脆弱系咪先嗰度系咪？ 但即系我谂佢应该嗰啲佢咁有钱啊嘛，医生应该都会同佢分析咗嗱，你呢个手术系咪有需要咧？就你决定嘅。但系同时间个风险有几大嘅话咧，应该都话咗俾佢知噶。 我哋眼前就有一个同样都好有钱， 系跟住又个子又矮小，你咁讲啊？ 冇，我冇讲过。 你拱我开麦， 我 净 系 话接摆我上台。 我哋好有钱啫， 唔系个子矮小，我系大只噶嘛。 唔系你系女人嚟噶嘛？ 我系女人啊嘛，同埋你系新年高大啊嘛。 唔系我冇钱啊嘛。 系啦，你冇钱啊嘛。 佢有钱， 佢有钱。 而佢曾经同我哋成日都讲过， 系 做增高鞋都几好啊。 系啦，所以咧，佢系好有 potential 做行咗嗰步嘅。 佢系想有啲改善嘅，系啦。如果套用我好憎嘅嗰个俗语，成日都想。优化自己嘅， 系啦， 系啦， 我扭 你有冇曾经谂过？ 想每样嘢做到最好 优化呢样嘢咧， 唔使。 系啦，我头先我即系讲紧佢 够用就得啦， 肯定个价值噶嘛，咁各方面 O K 嘅。 系啦，够用就 O K 啦。 我真系有谂过，如果即系医学嘅手术啊，各样更加进步之后咧，有得令我高啲，我有冇考虑过令个人变高咯？ 我都有谂过。 你觉得宁愿高啲都唔要只眼大啲？ 我觉得我只眼 O K， 我只眼 O K， O K 细 O K 啊 ，O K 细 ，O K O K， 我都 系 咁 ，O K 细 O K 啊，因为我同佢有同感，我都想高啲。 系啊， 我当年都已经 睇嘢不知几集中啊， 冇错， 你感受唔到啊，你哋行开啦咁样。 咁你何苦要增高咧？ 我有谂，我真系有谂过，但 系 我讲紧谂嗰阵时系十几岁嗰阵时，耐唔知你会睇到啲报道噶嘛，就会话咧咩剥个膝头哥啊， 系啊系啊 系啊， 剥碎咗佢啊，定唔知点样，跟住又话会啊几耐之后咧就会个人就会高咗啊，咁嗰阵时真。矮啊嘛，年年都排第一啦，永远坐就坐第一行啦。你哋唔明嗰个感受 啊？我明 啊， 我都话我有睇过你呢啲资料咯。 但你后屘有得高啊嘛？我后屘都冇高到啊。 但系因为我打篮球咧，我系属于矮啊嘛。 系啊， 所以嗰时候我咩都睇晒嘅嗰啲咧，嗰啲杂志。 你有想象过做嗰啲 NBA 嘅球星？ 咁梗系啦，嗰啲 幻想啫。 嗰阵时候我睇过个设备，唔知道你有冇都见过咧？佢话噶，如果你订呢几百蚊咧，瞓喺度咧，佢有个金属骑个盒咧绑住只脚。佢你每日瞓觉咧，佢话会帮你拉长噶， 即系扯 开你。系啊，我又攞住嗰嚿嘢咧，同阿妈讲：，阿妈系咪可以俾几百蚊我买呢嚿嘢咧？ 跟住阿妈就话：， 佢真系行，佢真系行动噶。 你 真系 行动， 我真系有谂过噶。但系嗰阵时当然系十几岁，首先又冇钱啦，亦都会觉得但如果真系得嘅话，why not？ 点解唔做咧？ 好啦，咁系咪因为人笑过你啊？ 有冇人笑过我矮？ 有冇人笑过你先？ 其实我细个嗰阵时，我会想高啲咧。有冇人笑过矮？ 一定有 嘅，有嘅，有嘅。 佢冇自信嘅，同埋应该有男仔笑你嘅，因为你真系 唔止男仔啦，就算屋企人啊，细个都会讲啊，阿仔啊，阿祖啊，又嚟拜年咯，你冇高过嘅嗰啲咁样，实有听过噶。 咁所以我哋如果翻翻正题， 系啦，咁 会唔会系因为曾经佢去厕所嘅时候， 系就俾人笑过？ 但佢咁有錢，冇理由一齊去廁所噶啦。 咪咁就哦 ，OK， 咁如果佢咁 有 錢， 可能 好多 由細到大咧， 好多伴侶咧， 係 啦，就係哇呢個伴侶笑 我， 嗰個伴侶， 我哋可唔可以諗正面啲咧？未必係笑咧，即係佢覺得嗰樣嘢係可以 提醒佢， 提升一啲個 咁咪即 係 笑佢咯， 外觀去令到佢身邊嘅伴侶更加開心咧。 但係佢而家 唔 係佢個子矮 笑㗎，可能係想為人哋服務㗎。 佢個子矮小，佢冇話增高啊，佢唔係做增高手 術啊。佢梗係為自己。 我讲咗佢嘅表现啊，即系佢就系想做咗呢样嘢，令到得到更加多嘅认同。 诶，但系 喺床上面， 呢个 得到满足啦。 唔系，等先，等先，我又要翻转头啦。成日睇嗰啲专家讲咧，又话呢样嘢同外形关嘅。 你可以咩？ 你做咩望住我啫？即系好似我识答你咁样， 咪好 系咪先？我而家系权威啊！做咩啊？我 你可以有四个字 做咗 小精干咁啊？话系咪先？ 见多识广啊嘛！我意思系嗰个人喺 厕所见得多。 唔係你成日去廁所嘛？ 你只話你目力集中啊嘛， 水多啫嘛。 你只話你目力集中啊嘛。 我集中係望自己嘅啫嘛，我去廁所會望人哋噶嘛。 我會望人哋㗎。 你望人哋咩啊？ 我望人哋有冇望我咯？有陣時你都會唔好意思話做咩望我啊？ 岔開嚟講，我有一次我真係呆咗啊！就去廁所嘅時候咧，即係自己就喺個尿兜度進行中咁樣啦。突然之間隔離有個男士企咗喺度，咁都好正常啊，係咪？佢揸住部電話喎，部電話咧就係望住嘅，佢同人哋 FaceTime 傾緊偈喎。 上次講過 係啊，我幾驚喂，究竟你係拍住你 你拍住自己 啊？定係個鏡頭邊一個鏡頭？會唔會個鏡頭睄到我噶咁樣？ 睄唔到嘅，係咪？而家啲鏡頭冇咁靚㗎，係 嘛？我以為 要 f 得 好容易就睄到㗎啦。咁啊，即刻講，估到你想講咩啦？ 唔係唔係，即係因為真 係 我哋有啲百思不得其解啫。 明啫，真係。 頭先我哋 有 啲慨嘆係啦，咁有錢 係啦。 其實係咪真係嗱？證明咗一樣嘢嘅，原來有錢真係唔係大曬。 咩？但係你有一樣嘢，我哋成日都會講嘅，有啲嘅女士啊，你會見到佢本身，哇！你真係好靚。靓嘅，点解你要继续 upgrade 你自己，你去整容？ 即系点解要僭建？ 系啦，你僭建咗之后咧，其实大家好多其他人都会觉得原本嗰个咪几靓咯。但可能女士一样嘅谂法都会系噶，我可能系为自己嘅价值观又好，或者我嘅自信都好，又或者我会令到我另外一半唔会走。另外一半令到佢繼續鍾意我，我係唔會受住年齡啊各樣嘢影響到佢外貌，咁咪被僭建咯。 女仔其實女仔，其實你攤開，如果你真係一個好靚女啊，或者明星等等，你都知道自己咧，或者係萬千寵愛大嘅，人人都係公認你係靚噶啦，你唔需要懷疑自己噶。 但係佢哋就係懷疑咯，因為歲月不饒人。 你知唔知嗰陣時有單新聞咧，係外國咧一個女仔咧，佢中咗嗰啲六合彩啊，咁啊中咗好多頭獎嚟嘅，好多錢。佢第一件事做咩？ 整容。 真系整容。 我以为换咗个老公。 佢第冇少女嚟噶，未拍拖添啊。佢、 哦、 第一系少女嚟喎，第一时间 整 容。嗱呢、 啊 這个真系匪夷所思。 佢咁有钱咧，其实都唔使愁咯，嗬？原来 男女嘅分别系真系男女分别。 我有一个朋友外国人嚟嘅，咁佢三十岁生日嗰阵时候，佢、啊、就送咗自己一份礼物俾自己。 整容 唔系隆胸， 男人嚟噶、 啊，女士 啊，女士啊， 咩、 哦、事啊？ 系啦， 隆胸系咯。 咁嗰阵时咧，佢个谂法就系、是、咧，呢、這个系我由细到大梦寐以求得到一个比较丰满嘅胸部，系啦，佢真系佢就选择咗去咁样做。跟住而家佢，我谂佢呢个手术做咗二十年， 咁佢系咪做咗 个 系咪丰盛人生啊？而家 好丰盛， 定系丰满人生咧？ 好丰盛啊！ 系咯，丰盛人生、啊。 但系其实嗰样嘢唔系嗰阵时佢系有结婚嘅，但系跟住佢系离咗婚嘅，即系但系佢呢一样嘢同佢嘅婚姻同别人啊，佢老公系冇关系。 唔系，有啲人中意分手剪头发噶嘛。佢会唔会就 系 可能呢啲就系话咧，即系对自己好啲咁样 啦。都系佢由细到大自己系希望可以拥有 嘅。嗱，不过讲真啦，嗱，你丰胸听得多，隆鼻咩都听 嘅。系啊系啊， 不过 即系 咩啊？可能个分别就 系 在于你隆咗个胸，你整咗个鼻，人哋会见得到。佢做呢一个手术，你未必见得到。好多人做咧， 好少听。 唔系啊，系啊， 你做咗会唔会话俾人知？ 系啊，就系咯，就系咁样咯。 系咪？ 系啦。 嗱，你隆咗胸嘅话，可能人人都会见到。系咯。 如果我真系好想话俾人知，应该点讲好咧？ 哦、你冇啊！我休息几排啊！咁做咩休息啊？我做手术啊！啊做咩手术啊？人哋 好 关心噶嘛， 即系身边嘅人先要会感受到嘅。 咪学你话斋咧，佢应该真系咧冇乜自信，嗯、去到嗰只年纪啦咁。 但咁有钱 系啦，但系冇嗰份自信、啊。 所以唔系，我觉得佢系真系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咧。平时我哋讲话有钱唔系大晒嘅、嗯，大家就会觉得唉好离地。你讲呢啲嘢冇说服力嘅，咩叫有钱唔系大晒啊？有钱真系唔系大晒噶、 啊，真系唔够大 原来佢真系 唔系啊，咁佢 所以先至要做啫， 自信唔够。 哎， 但又唔系 咩啊？ 有啲 可能 上咗系啦， 系啦， 你又唔知佢系咪？ 有啲真系 嗱，又唔知佢系咪精益求精噶？ 系更加要进步。 佢而家一句，譬如我都想话增高啦，系咪？ 哦，系啊， 不过我放弃咗增高噶咯。 嗱，系啦， 系我都几 嗱，有啲又叫自暴自弃，有啲就永不满足。 边个系自暴自弃嘅？ 余文琪祥，请你讲啊！ 边个系自暴自弃嗰、那个？ 你唔好讲到好似得两尺二咁样啦。其实我都有五尺六噶。 所以咧，有阵时候你都可以即系满足现况啊。譬如你唔够佢有钱嘅，你咪同佢讲。但系我 系啊，我劲，我 够大 啊， 心胸 系啊， 我心胸够大啊，而家。 佢识到佢本少女纯情似水，我就劝你小心话谁，点知俾佢话我妒忌佢。 长直发大眼睛，摇曳在街里。 我有陶醉成感，我就醒水应该风趣。有时就算有疑惑，说广东内情唯有 由得佢啊。鼻极幼，鼻够高，男孩望一眼就去。声音很直趣，肌肤很剔透。某人我约会你，透露爱你，为何事后被唱衰？ 非常精锐，远远睇你令人心碎，点知马身就会戒到碎。 其实我受过伤，才能大一岁。 我老友跟住仲话觉得几迷唔系几对，净系斋话佢本少女，我就情愿揾个识 rap 嘴。 岁月靓，越会笑，男孩越踩到地里，声音很精粹，肌肤很剔透。某人我若回你头，爱你为何事后被唱衰？ Boys 玻璃少女， 好，我想问一下两位有冇试过有阵时你哋去买嘢， 系 买咗啲嘢，但系唔想俾阿华知，唔想俾 Winnie 知， 系啦，即系俾佢知道，诶，又使咗钱添，啊，又或者呢啲你自己个人喜好，唔系一啲必需品，一定需要买嘅，跟住又收埋收埋啊，呃下 佢。我岁岁屋企细嘢收唔埋啊，我嗰次咧就系咧， 我觉得其实每一对情侣夫妇系一定有呢一个经验嘅。 阿华真系比较少嘅，佢咧好即系佢买。 佢收埋得好啊， 阿华系想收埋佢啫嘛，收唔到啫。 系我都系收埋唔到我啲嘢嘅，上次就我仲好，因为即系。咪買咗 channel 咯，跟住咧 又買一樽香水啊！ 唔止啊都，但個袋由於太大，我又唔想整巢咧，你知啦。 可以再用噶嘛？咁矜貴啊！ 好大個紙袋咁俾佢。 哇！我買咗好大個紙袋，你買咗好大嚿嘢喎咁。 唔係嘅，有時貨品好細嘅。 係啦，有時 佢拗咗個大紙袋翻嚟。 啱啊！係大家明白啦。咁啊收埋，跟住佢乜好得意喎？佢第一時間咧，佢問邊個送俾你㗎咁樣。 咁你點答？你點答？我想问下你点答， 跟住我又，哎呀，费事喺度噏啦，我系自己买噶嘛，我冇，咁我奖励下自己啫，新年系咪？即系上个月新年啫嘛， 冇奖励云个 friend 奖励自己啦。 哎，跟住佢又估价钱咯，哎，得啦，唔好估啦。 使乜估啫？上网打下 catalog 睇到啦，系咪先？ 咁佢又有咩反应啊？你咁样答完，奖励自己啦。 冇啊，跟住搞一下咧，引起佢咧自己 搞咗下即刻。 唔系啊， 搞下之后就点啊？我想知啊。 呢啲都要咁样嘅咩？ 即系咁样，即系呢件事情发生咗啦，咁跟住又冇 攞攞乱啦。 咁跟住咧，佢又话啊，我都想买啲嘢 咁。啊嗱，通常有下集嘅就系你买咗，你做初一我都仲剩我15蚊。 其实最大件事就系咁啫嘛。 佢都话想买啲嘢，咁我好啦，睇啦，咁你都自己买完嘢，咁佢自己都要买，咁咪买咯。 咁等唔等价噶？ 即刻攞到行街纸啊！ 应该唔等价噶。 唔等价，即系佢贵啲嘅。 梗唔系啦，梗系贵啲啦。 唔系佢可加。 佢试下买贵啲吓，阿天又再回佢一步啊！听到又有新嘢买啊，系咪？ 唔系我啲唔好贵啫。 我冇乜嘅，我讲真好少噶，系啊。 佢买就买噶啦，佢唔使得老婆批准噶。 系我哋都唔使点批准噶。 唔系因为佢冇心头好啊！如果你系买嗰啲模型咧，你真系死得噶啦。 好彩冇。 系咯，你就冇呢啲嘢咯。 我有嘅，有啦。因为即系耐唔少嗰啲网购咧，跟住咦，有人 send 嘢嚟。 咩啫？你成日都喺你隔篱嗰个翻工嘅时候送货嚟嘅，你姐姐识得帮你收埋嘅。 但系有 阵时咧，我怀疑你姐姐嘅货仓好多嘢。 唔系，我都有个谂翻啊，买鞋啊， 买鞋啦，每个男士因为咧，需喺一啲地方， 因为佢成日都嫌咧屋企啲鞋已经好多啊，又位又唔够，跟住佢话你买咁多，仲要我成日都买跑鞋咧， 系 有几只脚啫，跑得几多啫你。所以有时都即系会同 sales 讲唔使要鞋盒， 系 唔使要鞋盒，系啦，偷偷地换咗落去，睇唔到嘅人。 咁呢一招我都有嘅， 系啊，即系佢又唔理你啲鞋有咩样噶嘛，总之佢望住 都系 新正 嘅， 我哋琴日抹完啦。 我有试过，譬如唔系网购啦，喺街行咗买咗，又系买鞋，即系心谂死咧又买鞋添，咁点算咧？买咗之后就担心点攞翻屋企啦。我有试过摆去朋友屋企啦，留喺公司啊。 你屋企咁大，尤其是喺沙发底啊， 跟住但系都有试过见到佢，佢见到之后，咦？做乜对鞋未见过嘅？咩啊？买咗好耐啦，同你讲嘅又唔记得， 都得嘅，都得嘅。 调翻转头嘅，但系今次呢一个咧就日防夜防加拆难防。 做咩事？ 有位嘅男士咧喺香港嘅有位爸爸，佢哋都知啦。另外一个界别咧，好多时候唔小心买多咗嘅咧就系模型。 哦，系咯，咪模型咯，肯定啦。佢哋你我哋嘅生日同事即系第二次 生日啦。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兴贺你嗰啲模型快啲翻屋企。 系啦，即系佢又中意买模型嘅。呢位嘅爸爸咧，就用1800蚊买咗个机械人玩具。 死得俾你1800蚊就买个模型。 系啦，跟住咧就已经入晒盒，你知唔可以拆盒噶啦。 系系系。跟住可能咧买两盒，一盒我嚟供奉，一盒我嚟砌噶嘛。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买咗之后咧，即系已经买完之后又个心啰啰挛死啦，点攞翻屋企咧？咁样佢决定咧翻到屋企之后咧，佢收埋佢。 收埋佢。 因为连盒咁大， 咦有位嘅。我可以俾張相你哋睇，誒唔好一陣先俾你哋睇，佢就收埋咗喺個櫃底度，諗住櫃底咧老婆視線高噶嘛，老婆未必會成日去清下個櫃底嗰樣嘢，收埋咗，諗住咧就一了百了噶啦，因為佢第二日咧就要出差，第二日出差跟住就翻到嚟先算啦，又過個冷河啦，應該冇事噶啦。怎料当佢喺外国出差嘅时候，老婆就 send 咗相俾佢。 咩嚟噶吓？ 因为呢个爸爸得到一个二五仔。 佢個仔幾個跪底，媽咪 有玩具 玩具啊咁樣。 哎呀，佢睇漏咗，佢睇漏咗個老婆係視線高啊，但個仔成日趴喺地下玩啊嘛。係 啦，個仔仲係爬爬嗰啲咧，咁咪睇到咦有玩具，我咪潛咗出嚟咯咁樣。佢已經係收咗喺個櫃底度啊，可以俾我兩個拍檔睇下啦。就係咁一嚿模型，就喺個櫃底度。阿仔咧就好開心揸住咗嚿模型，而老婆喺呢個時候就 send 呢一張相俾個老公，就話咦。有收玩具啊！个老公第一个反应系 送俾个仔嘅， 哦，系啊，摆明知道个仔唔系咁细噶啦。 我知啦，有第二条桥嘅，系阿强咧， 系啊， 寄托喺我屋企度嘅， 系啊， 成日都用啲招啊嘛， 我都有试过。 你知佢老婆好严噶啦，又唔似得你咁开明喎， 系啊， 先赚 咗 佢先，系啦，阿强就叫我咧寄宿喺我呢度啊，头半个月， 但系唔得啊， 点解啊？ 因为而家成个人质摆咗喺个仔嗰度啊，个仔想拆噶啦嘛。佢拆就烂㗎啦嘛，个盒会烂，入面啲嘢可能会烂、 啊、 你个千百蚊就化为乌有㗎啦。所以呢个时候呢位阿爸佢冇得否认，佢只係讲咗三个字唔好掂。忍唔住啦，唔好掂，跟住咧就招工啦。系啊，我忍唔住啊，买咗嘢，妈妈又唔够胆攞入房，咁咪摆咗个柜底度咯，唔好俾个仔玩啊！肢解我个模型啊！ 男性尊严何在啫？ 都一家之主买盒嘢玩啫嘛。 男性尊严点体现啊？ 唔系啫， 你跪翻去同老婆认错啦。 妇女节啊，今日 男儿膝下有黄金啊嘛，男性尊严何在？ 点知衰咗喺个燕仔度啊，即系生仔啊，生仔啊，谂清楚，你有两个添啊，唔好收埋嘢喺柜底啊。 好在我唔买模型嘅啫。 哦，买鞋都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长王毅说，历来中美都是合作和摩擦并存，但双方合作大于分歧。他指出，这段时间两国之间的矛盾看来多了一些，但不代表目前的现象是两国关系发展大趋势。他强调，两国不会亦都不应该走向对抗，冷战思维是反时代潮流，没有出路亦都不得人心。王毅在外长记者会上又说，最近听到有个别人士表示要让中美脱欧，他形容这是不现实的，和中国脱欧就是和机遇脱欧，和未来脱欧，和世界脱欧是不切实际。他认为两国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任何难题最终都可以找到双方接受的解决办法。王毅在记者会上亦都回应对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案的看法，他说只要秉持客观立场，就不难见到这些是针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是蓄意的政治打压。王毅强调，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这些亦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中方亦都支持企业和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不做沉默羔羊。王毅又说，公道自在人心，正义终将到来。今日要维护的不只是一个企业的权益，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正当发展权益，更是世上所有希望提升自身水平国家应有的发展权益。希望各方摒弃偏见，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环境，为各国人士提供安全可靠的交往环境。政府正是检讨长者医疗券的使用情况。据了解，当局有意为长者使用医疗券购买眼镜的金额设限，而食物及卫生局下午将会与相关团体会面，包括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協會會長詹振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些長者因為有老花問題，可能會配兩副眼鏡或者漸進式眼鏡，所以他認為若果長者用大約2000元接受視光服務並不離譜。他承認行內可能有害群之馬，但相信只是屬於少部分。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認為，医疗券的原意是给长者接受不同范围的专业服务，如果当局有意限制长者使用医疗券进行大额交易，亦都有道理。 一名高级消防队长因为投资失利陷入财困，前年分别向三名下属借贷合共$70,000，违反公务员相关规定。被告早前已经承认两项有关索取利益的控罪，今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120小时社会服务令。53岁被告在案发时在海务及离岛区工作，他在2012年开始炒楼，最终蚀本。前年因为欠税被税局扣起一个月薪金。被告在前年3月先后向三名下属借贷$70,000。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下星期初天气清凉，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93点，跌386点，成交金额66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9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8点，跌1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8蚊，跌7.2；中国燃气26.5，升7.5；信义光能3.49，跌2.7。中国平安81.35，跌咗2蚊；建设银行6.98，跌1毫；中国人寿20.7，跌7毫；南方 A50 13.88，跌4毫；华夏沪深343.9，跌咗1.25；安石 A50 13.8，跌4毫；汇丰控股64.3，跌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37，瑞士法郎1.011。澳元0.702，加元1.346，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8点，跌397点。港金现价报12,0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22美元，卖出1,28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东山台一带咧就车多。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三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啦，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Blue。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啦。嚟到才哥讨论区，这位才博士平时都会讲下科学科幻嘅嘢嘅，今日介绍本好书俾大家，都系刘慈欣嘅作品。 2009年到2010年咧，我哋一口气睇咗呢一个著名嘅三体呢个三部曲啦，吓咁样咧就真系拍案叫绝嘅。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好用，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先阿祖嗰个就俾个艳仔出卖咗啦，即系话嗰个模型俾个仔啊衰仔咁样贡献出嚟、嗯，但你唔使惊啊，正所谓咩山水有相逢嘅， 做咩啊？ 因为 老婆都会有事发生。 唔系个仔啊，我讲紧山水有相逢啊。今日个仔督爆咗老豆、嗯、啊，累到老豆冇咗模型。他日你唔好有嘢求个老豆。 哇，去到咁尽啊，其实点都系一个父子嘅关系啊。你净去到他朝君体也相同、啊。 跟住啲靓仔听到呢句，可能就话啦。如果你讲买楼嘅，我有排都未有呢个需要啦，爸爸。诶、欸，而家唔系同你，唔系，而家唔系同你讲买楼喎。买楼的确你可能慢慢嚟，可能你话读紧小学、读紧中学，仲未想买楼住嘅。 嗯， 咁你打唔打机啊？ 打，有边个小朋友唔打机？ 打机使乜求老豆啊？ 都要噶。 求 爸爸 以前求咩先？ 求买游戏机啦，可能 系啦。以前求呢样 啦。打几耐啦？ 系啦。 系啦，而家大个个都有手机，阿爸可唔可以俾部手机我玩下？ 嗱，而家咧。好自在噶嘛，亦都自主性好强噶嘛。理论上本来就唔使靠父母噶、嗯，即系以前好似阿祖话斋，真系要噶。系啊，一系就叫阿爸俾钱，一系就咧就叫佢即系唔好再阻住自己嗰啲嘢啦。 要噶，因为真系买部嗰啲唔系净系手提嗰啲啊，即系买部机器但系插喺电视玩嗰啲咧，哇，都几千人噶嘛。 系啊，但系而家因为网上游戏理论上免费噶嘛，嗯、但系而家你都要靠老豆啦。 哦，做咩？因为要去张信用卡去买部戏？ 唔使，就算你好叻仔，你唔使买武器嘅、 嗯。 你要玩啊？问过阿爸。先啦，阿爸唔俾你玩嘅，你冇得玩。边个咁恶啊？腾讯话嘅。 哦，点解咧？ 哦，又系嗰个十八岁要求。 佢嗰、那个 佢嗰好多都。 嗱，而家呢个最新嘅。版本嚟噶、 啊， 可以话系最严厉嘅， 加控啊， 系啊，即系因为佢都要照顾国家对佢嘅任务噶， 系啊，佢唔满足到啊国家俾佢嘅任务嘅话咧，佢啲游戏冇得上架， 冇错、 啊， 即系你就冇任务噶啦嘛。好啦，咁而家咧，佢话咧史上最严啊，而且咧真系咧，以后细路真系唔好得罪你阿爸。 喂，佢之前都已经有啲规定噶咯，又或者夜晚8:00咧至到10:00呢段期间咧就已经唔准玩啦嘛，佢哋冇得上架。 而家呢个啊，被誉为系。最大的絕招，簡稱大絕，這個叫兒童鎖模式，是現在還是測試階段的。它是針對哪些呢？就是剛才呢偷了那盒模型的那些年輕人的歲數，13歲留下，再小一點的，但現在這些都打機的嘛，13歲留下。當 然打啦，幾歲都打了。 是啦，它說呢，以後呢，你這個玩法是怎樣呢？你首次登錄之前呢，一定要進行這個兒童鎖的登記認證，登記了之後呢，你每次玩遊戲呢，都要你的父或者母亲或者你的监护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你才可以解锁去玩。 每一次啊， 每一次 阿爸妈都觉得烦。 点样做呢？ 嗱， 佢系咁样嘅，佢有个儿童所的一个专业，你入到去，譬如你想玩一个王者荣耀啦，佢就会一嚟就有一个欢迎词，亲爱的小朋友， 欢迎你又嚟玩我哋咁受欢迎嘅王者啦。 但系请问你嘅监护人，通常即系你嘅爸爸妈妈咧，佢同唔同意咧？ 佢喺咪度同唔同意啊？ 如果佢同意嘅话，啊，你讲得啱啊！如果佢同意嘅话。你可唔可以叫佢嚟啊？而家 我开始叫佢嚟添啊！哇， 面容辨识啊！ 我想帮你进行一次咧登记认证，将、 哦、 呢把儿童锁打开佢， 系 一啲都唔复杂噶。 系啊， 而家首先请你话俾佢听，即系你嘅监护人， 爸爸妈妈系啦， 系啦，你而家要玩游戏，佢同唔同意啊？ 你话啦。 如果佢同意嘅话咧，请叫佢准备以下嘅资料：你父母嘅身份证。正面和反面的那个相片。 哇，从此之后小偷这个职业呢就由小朋友开始培养出来了。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你偷啊！你偷啊！你偷啊！ 系咯，攞咗阿爸身份证咯。阿爸玩点都可能同阿妈倾紧偈咁，系咪？ 打机啫，都要攞埋我哋嘅身份证俾你。 系啊， 嗰个私隐何在啊？ 为咗救你嘅小朋友，你制唔制先？嗱， 头先如果只系单凭攞身份证咧， 系 就会出现小偷嘅问题。 系啦系啦， 所以佢 系 有第二步嘅。 哎呀， 我俾个 tips 你啊，你可以当系一个绑匪嘅游戏嚟嘅。 哦， 以前绑匪咧。通常系会点样可以证明咧？ 标心， 即系点样可以证明个人自重安全啊？嗰啲嘢。 我嗰份 报 纸 系啦系啦， 系啊，即系个头条新闻系乜嘢？ 唔 系边一日？ 嗱，佢嗰个就系咁啊，系啦，诶，我你个仔喺我手上系攞住份报纸啊嘛，今日就系三月八号。佢第二步嘅认证就系话，亲爱的小朋友，净系你父母嘅身份证系唔够嘅，因为我点知你 系 咪偷咗佢嘅咧？麻烦你啦，请你。同你嘅父母 一齐影张合照， 影一张正面唔准戴帽嘅全身合照， 全身添， 仲要请你父母系要拎住身份证正面朝前。向住个 mon， 哇咁我变啊，咪住，可唔可以重复用先？如果我同阿爸阿妈加埋个身份证啊全部影咗一系列嘅相，影咗一张之后，其实我次次用嗰张都得啫。 理论上你可以系咁嘅。 而家啲小朋友啊，你话十三岁以下啊嘛，好多咧已经系有咗手机噶啦， 肯定系啦。 你可以嘅， 但系佢谂到咁都真系几全。 系啦，你可以，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都得嘅。好啦，第三， 仲有第三啊？ 系啊，真系吓死你！你直情去到呢个地步咧， 过三关先玩啊， 所以系过四关，系过四关。 第三关。 第三关咧，其实我觉得阿田应该已经会烧咗部电脑咧，就话啦，衰仔你唔好玩啦，咁都仲玩嘅。 你咁烦我咁样， 请你出示你同你个仔嘅亲子关系证明啊，唔系 ，sorry， 请你出示你同你父母嘅亲子关系证明， 即系出世 纸啊， 出世纸啦，诶系啦，因为咧佢而家就防咧，佢而家就防话喂大佬，如果你求其搵个 阿 叔咧， 系咯， 办晒嘢，咁得唔得咧？ 系 啦，唔好意思啦，就算有个阿祖喺度，咁你出示出世纸啊，有冇证明文件？你嗰啲户口本啊，话俾你听咧，桂花田个爸爸就叫黄耀祖。 我认真啊，嗱 ，Peter 嗰个叫过几关咯，我真系乜嘢私人都俾晒你呢个公司、 啊。冇错冇错，但佢哋系 叫你咁做啊嘛， 佢哋系唔介意噶。 哇，佢真系咁样嚟渗透， 喂唔系， 攞你资料， 老老实实，我觉得佢真系唔系想侵犯你私隐，因为佢要攞你私隐大把方法。 嗯， 佢呢个真系咧， 已经拥有咗啦。 系啊，佢真系想向上交代，而父母咧，我怀疑佢真系一啲都唔介意。 嗯， 因为佢可以令到个仔唔使玩到游戏。然后第四步咧就系要出示你阿爸阿妈嘅视频认证嘅信息，即系话咧你可能要 呢一个就真系冇得咩啦，即系视频认证嘅，或者佢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你，俾个号码你，你要输入翻个号码， 类似 直接输入去阿爸阿妈 嗰 啲啦。 系啊，仲有啊，佢 嗰 度有个温馨提示就话你要记住，你嘅照片一定要拍摄清晰，同埋唔可以弄虚作假，如果唔系你就冇得玩噶啦。 哇，喂，我真系。想玩个游戏啫，咁点解要用由游戏公司嚟监管，唔系由我爸妈嚟监管我？而家你监管埋我爸妈咯，我会觉得 你系阿爸妈嘅话，你会唔会欢迎呢？ 我唔欢迎，我哋唔好搞我，你唔好玩啦，专专。 但系你个你 个 小朋友喊， 专妹 唔系喎， 而家得佢有得玩嗰啲网上游戏。 唔系，调翻转系话阿姑啊，如果你唔肯用呢个儿童锁嘅话咧，你个仔就系嗰啲咧流连喺度打机打十八个钟，跟住听日死咗咯。 点解会咁样？ 因为你而家要得到你同意佢先有得玩，你唔同意嘅话咧，佢冇得玩，佢冇得偷偷玩。 嗰间公司啫噃， 佢系最受欢迎噶嘛，大佬。 你谂下啦，嗰啲小朋友啊，个个同学仔都玩紧，你玩紧边个啊？我玩紧王者，你咧我冇得玩啦，即系你好渣，即系小朋友系边一个红佢就 咪咯。当 你 同佢讲话，我哋而家玩翻猫宝兄弟啊，咁样。 我就同佢讲带领潮流啊，尖端，我哋玩第二啲。 怪得知啊，仔唔同你讲嘢啦，你讲呢一句我明点解。 如果你唔系你做到呢点嘅话咧。个个都双手赞成，我相信啲父母贤德你做到嘅。 真系啊，你 不过你可唔可以说服佢唔好买一剔牌嘅波鞋，继续着白饭鱼咧？我哋细个已经做唔到啦。 你个仔嚟同你讲啊，你唔使一定买 channel 噶，其实好多都有香水牌子啊。点解要买 channel 啫？一样啫嘛，系咪先？ 如果 channel 咧推出呢个咧妇女解锁服务， 哇！咁要一 出事你老 解放运动嚟噶。 亲，你好想买 channel 嘅香水啊？请你出示你老公嘅身份证明文件。 买模型啊！你都要出示你老婆证明文件， 斗哥 批批准， 斗哥 系啊，睇边个死， 唔好唔俾我买鞋啊！ 系啊， 亲。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因为台湾位于亚热带同埋热带之间，受到海洋气候嘅调节同埋不同季候风嘅影响，又有高山峻岭嘅分布，造成唔同气候以及植物环境。在台湾过去发现的巨木当中，除了部分樟树巨木以及碧绿巨木是香杉之外，其余大多数都是台湾特产的红桧。红桧是生长得非常之慢的树种，通常在野生状态底下，千年红桧的平均半径每增厚1厘米需时 12.5 年。 当然，这种生长速度在不同的环境中都会完全不同的。过去在台湾所用的木材当中，桧木是最普通，同时也是最重要，特别是以前日式的建筑物，因为桧木木材细密、细软，容易加工，而且色泽木理都很整齐，所以用途非常广泛。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亲，想点唱吗？想点唱嘅唔使攞你身份证噶，攞电话号码打过嚟就得噶啦。 今日三八妇女节，想唔想点唱俾你娘亲听呢？亲，你记你记得 娘亲个亲， 打电话嚟18723888亲。 好 啊，系啊， 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要同任何嘅妇女又好，少女都好啦吓，要有个点唱嘅话。亲，而家可以留言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专页啦。 你系妇女想听少女嘅歌曲都得噶。 我唱一首少女的离谱俾你听。 亲，唔好赖低咗，我哋仲有 fax 号码23396453，佢都等紧你噶。 好啦，网上留言无任欢迎啊，亲。好啦，又翻嚟我哋嘅猜猜，唔系猜猜。 点啊？ 好啦， 好啦， 百无禁忌啦。 好嗱，今日三八妇女节，咁我哋咧就喺好多年前咧，哇，即系所有手指咧 都知好多年前讲过咧。 八一，唔系啊，讲紧即系三八妇女节啊，呢个纪念都有成180年嘅历史噶啦。 系 啊，古代你估有冇妇女尊重嘅节日咧？ 妇女尊重嘅节日，我谂就冇 啦。母亲节 咯，但如果冇，佢今日开唔到节目嘅，所以有嘅。古代冇母亲节嘅，应该 冇母亲节， 冇母亲节， 古代边有啊？ 咁都有妇女，通常你如果你话妇女嘅节日嘅话，应该最多受到赞颂嘅都系妈妈啦，系嘛？ 我谂都冇， 都唔系嘅， 佢 系啊。嗱，你知古代妇诶嗰啲少女啦，唔好话妇女啦，即系女士啦、女性啦，咁你佢哋点样噶？点样生活噶？嗰啲古代少女 耕田。 即是冇得咩啊？ 冇得读书， 冇得出去噶嘛。咁一日有困喺屋企噶嘛。咁有边几日可以俾佢大解放、大开、大开放 要去到大解放、大开放啊！你讲到咁样嘅话，我搭咗啲人出得街噶喎， 好方便嘅日子咯。 嗱，记得佢好简单。 我记得十新十五 系咯， 佢有啲咩庙会嗰啲咁样噶嘛，系啦。 正月十五咧，系佢哋一年之中咧嘅第一个嘅嗰啲叫活动啊， 系。惨啦，初一都冇得出街啊！ 初一就只系有屋企人嚟拜年噶嘛。 我记得啊，你话嗰啲元宵啊，系咪即系十五元宵咧？嗰啲咩庙会啊，嗰啲妹仔又带埋嗰个少 公小姐， 要遮住块面啊，嗰啲出去约下男仔咁噶嘛。 呢个正月十五系佢哋一日大解放，系啦。咁其实 真系用到大解放呢个字， 唔系咁等佢等佢开心啲啫。咁咧，跟住咧，其实咧，五月初五啦，七月初七啦，同埋九月初九咧，啊，几得意啊！啲日子都系咧佢哋嘅节日嚟嘅噃。 七月嗰啲咪鬼节咯。 七月初七唔系十四。 哦， 系啦， 差唔多啦。 系啦，咁啊，佢话嗱，出五月初五系咩节嚟噶？其实原本 五月初五系咪端午 节 啊？五月初五啊， 划龙舟啊， 系啦，啊， 所以端午节咯， 系啱啊，端午节。九月初九有咩节啊？ 重九登高。 啱啦，七月初七有咩啊？ 咪就系 七夕， 系啦，系 中 嚟噶， 中咗， 好叻啊！我都自己忍唔住赞自己， 系啦。 好嗱，即系呢几个咧系一个节日嚟嘅，系咪先？咁但系咧，竟然咧喺古代嘅时候咧，五月初五咧，佢又叫女儿节噶噃， 系 哦， 系啦，女儿节。咁你估过当日佢做啲乜嘢啊？ 当日佢哋 饮女儿红， 系啦， 女儿节仲唔系饮女儿红？ 系 啦，任拣男人 做啲咩咧？ 任拣男人。 又唔至于去任拣男人嘅嗱，其实 男人任拣 嗱，五月初五咧，女儿节咧，其实都同正月十五咧佢啲差唔多，因为真系咧嗱，你谂下，正月十五去一日，跟住咧就一格格几耐啊？ 两个 二三四五，都加 三 个几月喎，系啦， 相思之苦一解， 加成三个月咧，所以咧呢一日咧。啲女仔咧，嗰啲黃花閨女咧，佢咧就會扮到靚一靚雀咁樣咧，就享受一下平時冇得做而都唔敢做嘅嘢。 例如打麻雀。 例如就 動起只腳打牌， 就可以咧輕鬆鬆。真係呢日咧係佢哋冇網管放假一天，可以出去行街睇戲食飯，跟住 直落。去 disco， 唔系真系啊！佢话咧，佢哋可以咧 跟男人翻屋企， 佢话大解放啊嘛， 系啊，真系咪行街睇戏食饭，即系出去行一转，因为平时真系冇得做嘅呢啲事。 即系男仔啦，简单嚟讲， 咁啊系啦，可以咁讲啦吓， 即系攞到行街纸啊嗰样。 叫做系啦系啦，五月初五，咁咧佢话咧，可以出去玩下之外，咁嫁嗱呢啲黄花闺女可以做呢啲啦，咁啊可以出去玩下啦。咁嫁咗个女又点啊？ 嫁咗个女， 我翻外家。 真系啊！我真系好中意翻外家，系啊！ 你想唔想啊？ 点解我唔想？我翻去探阿妈，因为平时冇得探噶啦。 睇你个样，你平时都唔系想嘅。 你谂下，如果你日日喺屋企个后院嗰度洗衫啦， 系咯， 仲话 四 啦，嗰啲咁样， 俾阿奶奶喺度闹鬼佢啊， 系 咪啊？ 唔系，惊你拱阿奶奶落地下喎。 唔系，拱阿奶奶要落井。 放心啦，如果系我 故事， 我嫁一嫁个冇。 冇咩咧？冇咁恶嘅，冇咁好相处系嘛？你唔会咁不孝嘅。 真系觉得正今日妇女节大晒啊！讲真话， 冇咁恶嘅奶奶啦，系咪先？ 系啦，梗系啦。 系啦，咁你嫁咗个女咧，就咧又可以翻娘家去玩几日嘅。咁啊，而即系自己嗰个男方嗰边咧，就唔可以阻止嘅，因为呢个系女儿即系女儿节啊嘛。咁所以咧就可以翻去探下佢哋嘅相亲。咁佢阿爸阿妈咧都有啲嘢准备嘅，就准备一啲糕点咧，等个嫁咗个女咧翻嚟屋企食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有啲嘢做嘅喺呢个五月初五嘅时候。好啦，咁去到头先咪话咧，七月初七系。七夕 系 啦，咁七夕系做咩噶？ 佢哋可以去河边度除衫冲凉。 系咁，七夕呢一日子系为咩而有噶？ 牛郎织女咯， 系啦，牛郎织女每年都系见一次，就系呢一日啊嘛。咁所以咧又系啦，呢班女仔咧又可以咧，咦趁住七夕嘅日子咧就走出嚟。不过佢有啲嘢做噶嘛， 讲是非。忍咗咁耐都未同其他姊妹啊申诉，都当系申诉专员啦，申诉下有几惨咁。 有啲针子啊、女红嗰啲嘢要做嘅， 即系吉人哋嗰啲公仔 啊，大头大头钉吉落去， 系啊， 一吉落中间，冇嘢嘅，系啦。 嗱，咁佢咧就咧相传，佢就话咧织女咧。好叻织嘢嘅，系啦，咁喺织嘢方面咧，好叻啦，又靓啦，个又靓女啦，又好人咧，又善良。咁佢话咧，个个女仔咧都佢好希望咧做织女咁样噶，所以咧佢哋咧就会摆咗一啲咧嘅祭品咧，祈求咧阿织女喺嗰日咧就教佢哋一啲针子啊、纺织啊、刺绣啊一啲技术咧教过佢哋，咁啊祈求佢哋咧都可以咧做到织女咁靓，人又叻又善良嘅人。 所以你知唔知嗰阵时流传咗有个名词都嚟到今天噶？ 嚟啊！嚟啊！ 我笑定， 我咬住个嘴先， 咪做到只织咁嘅样咯。 系啊，系啦，就织女啦，系啦。OK， 你唔信啊？ 系啊， 信啦。 好啦，咁啊，除咗七月初七咧，呢个系叫女节啦，就冇女儿啦，就咁女节啫。 女节 系啦。咁呢一日咧，嗰啲家家户户嗰啲女孩子咧，亦都系扮到彩着咁样，因为咧又系放监咁放啦，系啦。咁咧就会去亲友屋企啊探访下，跟住咧去庙宇啊行下街。咩啊？ 去亲友屋企啊？ 亲友屋企啊？ 亲友屋企 乜嘢啊？ 乜嘢咁细个已经去亲友屋企度啦？咁样亲，我嚟你屋企啦。 系啊，诶，佢哋咧就会去行下庙宇啊，识下出面啲男仔又得。跟住咧，亦都可以咧，出去同一啲姊妹咧去交流下咧，嗰啲针织纺织啊，嗰啲嘅心得啊，咁样，因为七夕节啊嘛， 真系仲要交流呢个心得。 唔系啊，因为佢系才嚟噶嘛，呢个 即系 才艺嚟噶。 我才艺表演，你睇我 吓，张住先啊， 以前呢个基本上系娶新抱， 系咪 佢要识噶嘛，嗰个过门 要 好手艺噶嘛。 又 要 缝补补，又要缝补啊。 因为佢系平时喺屋企系做呢啲嘅，你见唔到嗰啲咧？ 好闷啊，已经难得有得出街，仲要同人哋研究针。纸喎，真系 唔系啊！即系等于而家啲人研究烹饪一样啫嘛。 边个研究烹饪啫？出街 唔系会噶， 真系会嘅。 佢啲阿妈聚埋一齐咧，都系换片啊、凑仔心得啊嘛。 但系而家一年出得四次街，真 系开心噶，系噶。 斩嘅又系，唔系咁，因为咧你有一手好嘅叫针织技术咧，系啦，嗰啲奶奶即系搵新抱咧，佢都会睇下你啊。咦，你呢条毛巾仔，你搵个毛巾仔咧， 好劲 喎，好靓喎，雕龙雕凤喎。 所以大家闺秀个秀咧，其实就系嗰个寿衣个寿。 系啊，即系古时女仔唔系啊， 手艺 梗系假啦。咁佢哋嗰啲针子系其实系对于佢嗰啲古时女仔好紧要嘅，所以咧佢祈求啊织女，可唔可以赐我一身织女？唔系赐我一身技术咧？ 系黐身嘅技术系啦。 咁你系咩女咧？你系食女嘅啫，就可以做系咯， 中女咯。 哦 ，OK。 九月九讲到佢自己嘅，你 咁跟住咧就系啦。咁跟住咧又或者，如果你哦你唔使噶啦，咁你咪亦都可以翻下娘家啦。呢样子就翻下娘家啦。好，到到九月初九啦，重阳节。咁重阳节呢一日点啊？ 登高咯， 登高做咩啊？ 个老公实唔会放你走噶，要去拜山啊嘛。 拜山等清明啊嘛，重阳尾尾一定要拜山噶。 登高，你可以去到搭车， 去 野餐， 我哋去山顶嗰度， 系啦， 再讨论针子， 好闷啊，真系好惨啊，真系，哦，真系现代几好啊。 技 术 啊， 系啊， 你教我，你教我缝住我老公把口咧，缝嚟缝去都缝唔到啊。 佢等咗两个月之后再搵人 翻开到啊，有啲咩更加极劲嘅必杀技？ 咁啊，啲口点样剪开啲？咁啊，嗱，咁咧九月初九咧，重阳之余咧，亦都系女儿节嚟嘅。咁呢日咧，真系咧，佢会大阪人咧走去登高嘅，搭下青嘅咁样，系啦，即系 大阪人， 我都听到啊， 恶沙头啊，真系。 京都嗰啲人， 京都就唔去噶啦。 大阪人啊，系 大阪人啦， 大把大阪人都中意去登高。 系啦，咁所以咧呢几日咧就系古时咧嗰啲女仔咧就系啊正月十五啦，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就系咧佢哋就即系出去一嘅一啲叫大日子啦。 有冇十月初十？价嗰啲咁样噶，冇啦， 冇啦。 咁最屘嗰两个月 咪冇咗。十月初五就有，有十月初五的月光。 嗱，我见到咧，我见到好多时咧，佢哋啲日子咧，就话俾啲女仔未嫁嘅女仔咧，就可以出去玩下，识下人啦。跟住咧，嫁咗嗰啲就可以翻下娘家。我觉得怀疑咧，究竟系咪啲以前嗰啲叫做啊，即系啲咁多日子咧，系因为又系一啲节日啦。咁啊，即系乘机咧，可以俾个女翻娘家嘅日子。因为闲时咧，你唔会特登会走去翻娘家，所以点解啲妈妈喊都唔凄凉？ 唔系啊，你平时翻娘家就代表衰咗噶啦嘛，一系就俾人哋即系遣奉遣送你走噶啦嘛，休咗 你。诶，屋企有啲咩事？ 家嘈闭噶 嘛，冇乜嘢咧就冇得翻娘家，所以咧特登搵呢啲节日咧叫做女儿节 咧。名正言顺， 系啦，就啱嘅。咁好啦，咁你估近代啊，近代中国有冇庆祝过妇女节咧？ 有， 实有啦，系咪啊？ 我估噶咋？ 哦，系啦。 嗱，佢有几例啊？好似话你讲咩嚟咁 样？有啊。 其实喺1924年啊嘅中国系有第一次嘅纪念三八妇女节嘅， 好 系啊，因为喺广州嘅劳动妇女咧，佢话我要起革命，我唔俾你衰男人，啊唔系，唔俾你啲男人恶晒， 哦都系， 所以佢哋静静起革命咧， 有一日我哋恶晒嘅，可以咁啊， 有好多嘢咧就走咗出嚟，有示威有成咧，佢话真系咧喺1949年咧，中国政府咧就决定三八妇女节成为一个妇女节咧，兼且全国嘅妇女有半日假期嘅。 环境为各国人士提供安全可靠嘅交往环境。在北京，外交部长王毅说，历来中美都是合作和摩擦并存，但双方合作大于分歧。他指出，这段时间两国之间的矛盾看来多了一点，但不代表目前的现象是两国关系发展大趋势。他强调，两国不会也都不应该走向对抗，冷战思维是反时代潮流，没有出路也都不得人心。王毅在外长记者会上又说，最近听到有个别人士说要让中美脱欧，他形容这样是不现实，跟中国脱欧就是跟机遇脱欧，跟未来脱欧，和跟世界脱欧是不切实际。他认为两国只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任何难题最终都可以找到双方接受的解决办法。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和星期日初时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天色逐渐好转，天气清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4点，跌425点，成交金额71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9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8点，跌1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7蚊，跌8.2；中国燃气26.6，升8.5；信义光能3.49，跌2.7；中国平安81.5，跌2.3。建设银行6.97跌咗1.1，中国人寿20.7跌7毫，南方 A50 13.86跌4.2， 华夏沪深343.75跌个四。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281，瑞士法郎7.769，澳元5.505，加元5.308，新西兰元5.836，欧元8.7919。每百日元对港元7.0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5，跌400。港金现价报12,062，升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17美元，卖出1,28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外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东山台一段就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三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坐在这里，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的弹性和关节的稳定性，对预防都市痛症很有帮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骚动音乐，骚动许廷铿。 我同 Michael 好尴尬，我喜欢他的地方是咧，佢会照顾埋歌手把声， 即系开演唱会唱歌咧，尽量我觉得唔好干亲得太犀利啦，干亲得太犀利就肌肉容易抽筋啊，同埋你个喉咙个水分少咧，你唱歌发力好容易有伤。 今个星期骚动音乐会跟实许廷铿同佢嘅团队，睇下一个音乐会嘅准备功夫噶，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8: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念琼骚动音乐。 你好，茄蛋饭多谢25.5， 咁贵嘅 加底啊嘛， 唔加底啦， 36.8， 唔加底仲贵过加底， 你唔好问我啦，我都真系外卖仔嚟噶嘛， 你唔系外卖仔，你系守客流程主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5:00，刘伟恒、梁礼勤，阿一，仲有我袁富华， 守客流程。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00到1:00， 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钟新闻之后翻嚟玩风骚快活人。 我星期天定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系啊。OK， 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噶吓。 冇错，星期五啊，我哋风骚大点唱啊，撞啱啊，今日咧就呢个三八妇女节啦，系咪？我觉得咧更加要大力同大家讲啊，如果有啲嘅朋友，尤其是你哋嘅妈妈啦，或者你嘅太太啦，你嘅女朋友啦，总之今日佢哋大晒噶啦，你想佢哋有啲咩办法可以咧同佢啲 friend 啊晒命，我几劲， 系啊系啊， 点个唱咯，点个唱就可以话到俾佢哋嘅朋友知啊，哇，我身边嗰啲仔啊、老公啊各样嘢啊，几咁锡我哋先得噶，咁啊嘛。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好，读下大家网上面嘅点唱先啊吓，好，我呢度咧有 Fiona， 佢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我好想点唱俾我个仔啊周君贤听啊，周君贤啊，对唔住啊，周君贤听，佢话咧读小一啦，今次咧系佢第一次正式考试啊，希望咧唔好太大压力噶吓，开心完成考试就得噶啦。仲有啊，佢喺3月16号生日噶，爸爸 Rico 咧就喺4月5号生日，要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嘅，亦都祝我哋啊要工作顺利、主常在咁话。 嗯 ，OK， 阿 Florence 咧就话啦，今日啊系我个女嘅生日咧，喂哥哥，两位哥哥。 咩啊？哥哥，你个女生日 系啊系啦 ，Happy birthday！ 想点唱佢听啊？但系呢排佢病咗啊，琴日咧就出街咧同咗佢朋友食饭，可能咧就食咗啲寒凉嘢，搞到佢胃痛啊，痛到不得之了啊！今日咧就唔喺屋企啦，冇开到收音机听，不过就唔紧要啦。希望咧都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 系啊，呢度咧就有一个阿威灵咧，佢就话啦，风骚嘅桂亮亮， 亮亮好， 潇洒嘅小枣子，好型嘅小猴子啊！大家好。我要点唱俾香港人嘅偶像听，周润发先生。 哎呀，系啊，整亲啊，发哥， 额头受伤要缝针，希望佢快啲痊愈。报章写佢咧就话拍戏嘅时候咧喺戏里边俾人袭击，哎，点知最后真系健康受咗伤，但系佢坚持假戏真做，充满咗专业嘅精神啊，先顾全戏剧组嘅大局，最后先至顾念自己，简直系香港人嘅骄傲，香港人嘅精神。遇到挫折困难都永不言弃，大家真系学下发哥，你系得嘅，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我想咧咁样嘅话，点埋俾阿黄德斌听啊，因为佢唔小心整到发哥，搞到发哥连5针，咁你谂下啦，哇，我真系惊个濑尿啊！即系如果系我喺现场嘅话，我会 系 我整到发哥要联针嘅话， 发哥就话你好大胆嘛， 系啊，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呢一种嘅敬业精神咧， 嗯， 系有行业限制嘅。 例如咧， 譬如发哥佢哋做戏呢啲咧，你就会成日都听到好多噶嘛。呢个又话发烧，嗰个又话腰骨痛或者咩跌断骨咧，但系佢坚持挨埋场戏佢，又话因为唔想累到成组人冇得做啊，诸如此类嗰啲，大家都会赞嘅，发哥劲啊咁样。但你试下普通打工仔啦，你翻下工， 系突然间崩咗只指甲， 唔系即系，譬如你真系突然间整亲个头，流血咁样，跟住老细要求你继续坚持落去，又或者你坚持自己继续做埋落去，通常都唔会有咁多掌声 嘅，唔会嘅， 啲人就会变咗话好惨啊，你好刻薄啊，俾个老细，你受到即系譬如你发晒高烧，佢仲要你做埋嘢先翻屋企， 仲要挨夜咁样，都冇人情味噶。 因为拍戏唔同啊，拍戏要求嗰个就系真实感啊嘛，本身佢呢一场咧都系一个少少嘅打交嘅戏嚟噶嘛，搏中咗，可能佢已经 feel 到死啦，可能流血啦吓，但如果你喺嗰个时候嗌停嘅话咧。咁你嗰滴血就流得唔抵啦，因为最终你要俾人再搏过，因为你要再拍过啊嘛，即系唔收货咯。反而你忍住佢，用埋佢，可能长期搞掂嘅话咧，咁我就可以好好地去医治自己嘅伤势。 唔系啊，我觉得唔系净系佢，因为咁啱系受伤啊，系真系咧，好似某啲工种咧，大家就会比较咧习惯就系话佢系应该为大局牺牲。但系佢系值得嘅， 嗯， 跟住如果佢应该定值得咧， 佢值得咯，佢应该为大局牺牲咯，佢系值得嘅。但系呢个我哋普通嗰啲工咧，即系如果你翻朝9-5嗰啲咧， 哇！你病啊，唔好翻工啦。 唔系如果你病 嗱、 如果个老细要求你病继续翻工，或者你周围同人讲话，我今日发烧啊，96度啊，哇，华氏唔知烧到几多度咧，哇，我继续送埋嗰两个货先翻屋企嗰啲咧，啲、人只系会话好惨啊，你转工啊，真系 你个老板真系好冇人情味啊。 系啊，所以有时真系咧同人唔同命嘅，即系大发哥呢个咧，佢真系咬牙。 埋强忍咧，都系好值得鼓掌嘅。 祝佢早日康复啊！吓， 冇错， 系啦。呢度有叶姨啊，佢就话咧：早晨啊，三宝，好惨啊！我星期二朝头早咧就喺呢个荃湾沙咀道啊嘅一间银行啊嘅柜员机入边度跌咗个银包。 柜员机入边 系咯？点解柜员机入边度跌咗个银包？ 跌咗落个柜员机里边啊？ 唔会话食嘢嘅咩？ 系咯， 系咯，咁大声， 即系喺柜员机 嗰个柜位度啊，系啦 ，总之就跌咗个银包啦。佢话希望有好心人可以执到咧，麻烦你哋交去警局啊！记住啊，星期二朝头早啊，荃湾沙咀道嗰间银行 系 啊，等佢有嘅话咧，好难读嗰个名嗰间啊。 你有冇试过执人哋张提款卡咧喺前面嗰度？ 我有提翻咯，我上个礼拜先至喺铜锣湾前面嗰间排紧，即系去揿钱啊，喺后面度排队啦。佢唔记得攞钱，系啦，佢应该攞咗卡就唔记得攞钱，跟住我即刻嗌住佢咯，咁佢就唔该晒。 因为我嗰次咧喺尖沙咀，因为夜妈妈咁咧好得意个，嗰个人咧走咗，跟住咧我哋其实系排喺第三个，未到我哋揿钱嘅，前面咧就有对嗰啲即系你当系嗰啲东南亚人嗰啲朋友啦， 系， 佢就见到前面嗰攞张卡，佢系第一手接住噶嘛，佢拎住张卡咧，佢就自由淡定咁样，佢就话Hey, your car, 佢冇追出去。咁佢就喺度揮手咧，咁我走咗噶啦嘛。咁呢个时候，咁佢就谂住算数咯。佢谂住就摆嗰个柜台上面， 柜员机嘅顶 系啦。佢觉得就算数啦咁样。跟住我同嗰啲 friend 咧就即系好事多为咧，就话喂咁唔对路噶，咁啊拎咗张卡追出去，跟住就话喂有冇人啊？咁样跟住嗌翻个名嘅咧，跟住嗰个人咧先至讲系走翻嚟，走翻嚟。嗱，所以咧即系都要。做多步嘅有时， 即系睇下嗰人做唔做足咯。 系啊，但系佢唔做到足咧，你又唔怪得佢嘅，因为咁都点揾啫？可能佢会觉得咧，我唔想追。 我有一次我就试过，我见到一个柜员机个顶嗰度已经有一张卡喺度， 啊就是、 但我唔知系边个打边个，即系冇见到之前嘅人啊，柜员机都唔知摆咗喺度几耐。我有谂过系咪攞去警察局啊，或者攞去银行咧？但最终我都系摆翻喺原位，睇下嗰人会唔会嚟攞翻咯。 其实就当然呢个唔系最好啦，不过我又好同意嘅。你要我走去警察局咧，你又。好似觉得又唔使咁远啦， 唔系我净系谂啊，因为未试过，我唔知点样处理为之最啱，即系嗰一刻冇谂到咁仔细咯。 我谂到个方法， 由嗰个好似话 唔使，我谂到个方法，你塞张卡入去，你唔知密码噶嘛，揿三次佢咪食咗张卡咯。咁咪唔会俾人哋执到囉。 你咁讲喎，人哋会有权怀疑你系咪盗取他人嗰张卡，跟住尝试去。 咁我咪唯有望住个闭路电视， 我 呢我系想食卡㗎。 但你唔使做口型就得㗎，你应该冇声。 系啊， 我做好大动作。 我食卡，我想食卡。 我想帮人。 哇，如果拍戏嚟计呢，你又唔小心撞啱咗个密码点算呢？ 系咯， 有咁啱嘅， 即系你谂住话，求其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哎，中咗、 啊！我户口有几千万咯，俾张提款卡你，你试下撞三次啊，唔多，跟住食咗我，跟住唔知点算，冇去旅行。 嗱，真系又想帮，因为你知，嗱你自己好心见到张卡啫，但系又总有啲人系冇，系即系唔系好心噶嘛。 同埋可以你唔入密码，好似都得噶。 即系 如果你入密码，你唔入密码，你就咁怼张卡落去，跟住你就 吞咗佢， 吞咗系啊，因为佢过咗一阵咧，佢会不停叫你喂，你入咯，你入咯，你要入咯。如果再唔入。佢系咪会吞咗佢嘅咧？ 唔知， 定系佢会掠翻出嚟嘅咧？ 唔知。 啊，有关方便嘅银行职员咁 咪话晒咩？我哋三个冇知嘅小朋友 先。因为想帮人，但系又唔知嗰人喺边度，跟住就唔想张卡摆喺度咁耐。 我哋想帮人，但我哋又唔想帮到送去警局度，有冇个两全其美嘅方法咧？系啦。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系点唱啊？今日三百 唔系解答呢个问题啊？ 可以咪讲声俾我哋听咯，嗬。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仲有你哋啊！电话号码1872388。 天空更开阔，即管去走，但你会指责已听够，不喜欢请你别来听我，我要谁来限制我？Said every day to my life, got something to say. Go ahead, every Friday. History to make you records for you. Wake up first to the audience. Tell them what you thought about what I do, not what I say. What you heard at first. 谁替代我去塑造我？谁在啰嗦？就劈开这枷锁，由我做我。你看清楚，随意穿梭，像满天的星火，别妄想可管我。输得起。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have every Friday. It's straight to make you records for you. Make it first to the audience. Tell them what you're not about. From what I do, not what I say. What you've heard at first. 谁替代我去塑造我？谁在啰嗦？就劈开这枷锁，由我做我。你看清楚，随意穿梭，像满天的星火，别妄想学伴我。最前能面对那个自己，当天我一生要追，谁替代我去塑造我？谁在啰嗦？就劈开这枷锁，我做我，你看清楚，随意穿梭，像满天的星火，别妄想学伴我。 But every day of my life,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and everybody, everything to regret, choice I made. Reason that I take on the memory I made. Accelerating, we can take out the bridge, going nonstop. Because I'm waiting.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好，剛才有謝霆鋒啊 ，featuring 呢、這個Jackson Wang 嘅塑造啊，黃嘉怡啊，嚇，好，繼續點唱1872388啊。 好，我呢度咧有個 Dory 啊，佢就話咧，風騷三寶你哋好啊，我咧係平平啊，原來係平平先至啊，我咧就想點唱俾 Angel 聽，因為嚟緊五月咧，佢要去關島啊，就出席佢妹妹嘅婚禮，但係佢條大碼嘅姊妹群而家唱唔落，希望佢可以減肥成功，唔使張張相都有雙下巴， 都已經大碼都著唔到，係啊。 你明白的、 啊、我明白我知道 啊我都其实有想过呢、啊、有一日呢我仔女嫁的时候呢喂结婚的时候呢我点着咩衫好啊真的。 你担心啲咩啫你做show都着到衫㗎。 着到。 有啱㗎。 对囉。 咁你知道好多人同我影相㗎嘛。 唔驚唔係着嗰嘩真係真係唔想讲我点真係。 转啦下一个点唱都答唔係答我话你个女子戴晒 㗎。我諗住叫佢埋嚟借嗰啲遮奶布咪得囉。 做咩 嗰啲遮奶布遮到好闊㗎嘛。 你執下个样先啦最咩都唔紧要㗎。 咦佢头先用咗个好个成语名正言顺啊，系咯，政府而家就继续有限奶令，跟住佢就话名正言顺 啊， 真 系。我觉得要同阿平平同埋 Angel 讲啊，唔紧要噶。大碼嘅姊妹群着唔落唔緊要嘅，唔使減肥成功噶。有雙牙白有乜所謂？最緊要個人開心啊嘛。 真係喎，認真喎。 你記住咁講咯。 我係咁諗，唔係我個人係咁諗。 你去飲唔好著增高鞋喎。 你去 我去飲唔想著增高鞋。 你做 show 嘅時候千祈唔好化妝啦，執走你嗰啲眼圈嗰啲咧。 嗰個係工作嘅一部分。 咁你記得去玩都唔好咁樣。 所以你都記住啦，平時出去做嘢嘅話咧，執下自己個樣， 唔使噶，唔使噶。我會用翻頭先嘅講法，個人開心咪得咯。但係佢跟住唔再揾我做嘢啦。我就好唔开心啦。好，呢度有个阿 Annis 啊 ，Annis 咧，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好啊，三月份好多亲戚咧就生日嘅，我要先补足咧，佢哋三月五号生日嘅有一岁 B B 女啊，心心啦，佢旧年咧就喺香港出世嘅，过咗咧八日宴之后咧就翻老家。咁呢澳洲悉尼嗰度生活嘅咁见到佢呢生日张相呢真係肥肥白白好高大又健康又开心嘅小女神希望佢快高长大呢就孝孝顺顺同两个哥哥呢都开心心嘅。 哇一百日三个月就坐飞机喎。 都冇辦法真係你知要飞嚟飞去真 係。好 ,Kitty 呢就话你哋好啊係佢今日呢就想祝佢表妹阿邵荣生日快乐学业进步同埋希望教佢哋嗰班英文老师嘅 Alice Wong 呢唔好咁大压力俾自己。佢话我哋呢班同学仔咧，真真系可能咧系即系教咗好耐都唔听，但系咧我都知道你好用心机教嘅，我哋即系你嘅努力，我哋会唔会白费嘅？我哋会努力加油嘅 ，Miss Wong， 系希望你俾心机下，加油啦！ 呢度有 Raymond 啊，佢就话风骚三宝你哋好啊，又系我 Raymond 啊，每年咧我都会点唱俾我太太 Mandy 听噶，佢话咧因为咧今日除咗庆祝三八妇女节之外咧，亦都系 Mandy 嘅旧历生日， 恭喜！ 听日3月9号咧就是、新历生日， 咦，咁咪即系19岁咯？ 哦，咁你咁諗係啱啱好嘅，係啦。後屘咧就想請阿三寶咧一齊唱首中式嘅生日歌嚟，有要求㗎今次。中式嘅生日歌咧，俾阿 Mandy 聽，希望佢咧日日滿喜樂啊，亦都祝我哋節目長做長有，有歡樂嘅。 仲要用中音甜咁樣去唱㗎喎。 好，中式生日歌一。二三嚟，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庆贺你生日快乐，耶！ 年年都有个今日，岁岁都有个今朝，笃笃碌笃撑撑撑撑，清清清清撑撑，恭喜你！ 好，祝阿 Mandy 生日快乐！ 呢个系喊惊嘅唱法嚟嘅，好明显 可以劈埋 赶人走嘅呢啲真系啊！ 好，呢度咧 Edmund 啊 ，Edmund 咧就话啦 ，Edmund 咧 系 Leo Edmund， 佢就话啦， 新嘅佢系 咩啊 ？Leo 啊嘛 ，Leo 啊， 嗱你话 Leo 啊 ，Leo Edmund， 你明明话 Leo Edmund 嘅，听到 死人耳仔聋啊，呢话耳仔系啊，麻鬼烦！ 你今次系叫我 Leo 耳仔啊嘛，唔系 Leo 耳仔啊嘛。 佢嗰先讲声对唔住，点解咁讲啊？佢上次唔记得咗咧，唔可以出咧呢个 P 记全名啊 ！P 记全名 哦，你呢个 P 记我嚟叫你出全名啦，我以为你想闹人啊，因为 咁跟住咧，我读得好清楚嘅，佢咧先点唱俾三位当道歉， 唔使惊，唔使惊， 有小事啊， 傻猪嚟嘅真系，请我哋去食就得啦， 再点唱埋俾 P 六四嘅 Dicky 听，佢今日生日，另外又点俾 P 八六咧嘅全部同事听，因为咧呢两三个月咧都唔够人手啊，大家都好辛苦，最后咧天气咧又冻又落雨啦，大家三位要注意身体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嘅， 系啊，好啦，呢度嘅 Alfred 啊，佢话我系喺韩国首尔个嘅 Alpha， 记得你啦， 记得啦，系咪啊？我个卡文妈妈咧，礼拜一咧喺韩国首尔。延世医院度咧就做咗个手术咯，系一个啲癌症手术嚟噶。不过今日出咗院啦，之后咧会继续喺韩国做治疗嘅。咁我父母咧之后就会长居韩国，希望我同阿卡文妈妈咧身体健康，仲有我韩国靓靓老婆女王 Katrina， 因为佢最近都病咗啊，我咧想佢身体健康。咁咧就我同我喺香港生活嘅妹妹阿晴晴咧身体都健康嘅，三个靓女都要养好身体，希望可以读出我嘅点唱。 呢度有 Chi Chi 耶，佢就话咧 ，Hello 三宝。三八女王之啦，佢话唔系话妇女节，女王之添 啊，女王啊， 系要点俾我屋企个老妈女王，祝阿女王要日日开心，身体健康。而啊呢个咧 ，Elsie 咧就话咧，喂记唔记得啊？我上个礼拜五啊都要写嚟点唱噶，祝我契女咧 Maggie 啊大婚啊，仲要抽到好签啊，有居屋住嗰个咧， 哇正啊， 拣咗楼 啦，正啊正啊， 拣到啊，拣到深水楼啊，好开心啊，咁话 真系开心啊，等佢高兴啊， 系啊，嗱，我呢边有韩国之后。又会有日本 哦，好啊，哇喂， 记唔记得嗰位啊？读唔到佢个名个咧， 哦 ，Mocha，Mocha San Akashi 啊 ，Mocha 系 啊，你睇落去啊，佢有阵时有讲到另外一个名喺下面， 就系 Mocha 咯，系啦，佢话咧，喂，我会同我拉领咧，听日又要飞去我家乡大阪关西啊，点解又去嗰度咧？ 佢点唱啦？佢咪晒命？ 系啊，我真系觉得咧，真系个葡萄太多啦。 系啦，我都放假下个礼 拜。佢话啦， 系咯， 大家都要放假嘅，因为我之后我都会放假啊嘛，系啦，大家都要放假。 佢话咧，有放假啦，有放假啫嘛。 佢话我琴晚咧同我妈妈倾电话嘅时候咧，我妈妈。话佢亲戚大女个 B 仔要搞一岁拜日宴，仲话咧会喺日本最出名嘅酒店度搞拜日宴啊！佢同我妈妈倾完电话之后咧，就即刻咧就叫咗呢个 Friday 啊，知唔知 Friday？ 哦 ，Friday 家居人工智能旅馆加系统，唔系嘛？传信息俾我 Darling， 要我同我 Darling 讲咧，嚟紧听日陪 Mocha 小姐飞去大阪关西参加由佢母亲亲戚大女个 B 仔个一岁嘅生日宴会。 嗯， 佢同佢 Darling， 佢同佢 Darling 而家仲谂紧，究竟应该买啲咩礼物俾佢先啱咧？风骚三宝，你哋会唔会可以帮我谂一谂咧？唔该。佢唔單止要晒命，佢希望我哋陪佢一齐去晒命， 咪帮手咯。而家搞到我好似有份去咁，我又兴奋翻。 系咩啊？买嘢你最叻噶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8啦，我哋稍后咧就会听大家点唱噶啦。喂，有咩提议都可以喺网上面话俾我哋听。一岁八日宴买啲咩好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首度开腔回应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向他摘三文治案上诉得席的判决。梁振英说自己在吴文远案中有作功， 因此不存在律政司因为迁就他控告吴文远袭击警员而并非袭击他本人。对于法官在判词中提出若果是要避免传召梁振英做控方证人而检控吴文远袭击警员，这样看来就是不合常理的检控决定。梁振英回应说不知道法官有没有看过吴文远案发生前四个月他在黄毓民订杯案中作供，当时传媒有广泛和高调的报道，今天在网上仍然可以找到有关资料。他认为法官完全不用在判词中提出如果，更加不用提出揣测。政府正是检讨长者医疗券的使用情况，据了解当局有意为长者使用医疗券购买眼镜的金额设限，而食物及卫生局下午会同相关团体会面，包括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协会会长詹振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些长者因为有老花问题可能会配两副眼镜或者渐进式眼镜，所以他认为若果长者用大约2000元接受视光服务并不离谱。他承认行内可能有害群之马，但相信只是属于小部分。一名高级消防队长因为投资失利陷入财困，前年分别向三名下属借贷合共7万元，违反公务员相关规定。被告早前已经承认两项有关索取利益的控罪，今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120小时社会服务令。53岁被告在案发时在海务及离岛区工作，他在2012年开始炒楼，最终蚀本，前年因为欠税被税局扣起一个月薪金。被告在前年3月先后向三名下属借贷合共7万元。在北京，外交部长王毅说，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累积多年和复杂，不应该一开始就设定过高的门槛或者单方提出过高要求，要打破互不信任的魔咒，建立解决问题的总体路线，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达到半岛无核化和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目标。王毅出席记者会，形容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在河内会晤已经是积极进展。他认为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双方耐心前行，只要对话不停，方向不变，相信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最终都可以实现。王毅又说，中国的作用不可替代，坚持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会继续作出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和星期日初时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天色逐渐好转，天气清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7点，跌432点，成交金额72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跌9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8点，跌1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7元，跌8.2；中国燃气26.5，升7.5；中国平安81元，系跌咗2.35；信义光能3.49，跌2.7。建设银行6.96，跌1.2；中国人寿20.65，跌7.5；南方 A50 13.84，跌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37，瑞士法郎1.012，澳元0.701，加元1.346，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009点，跌446点。港金现价报12,062元，升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17美元，卖出1,2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见到手机上面不停弹出属于他 send 过来的语音短信，我开始不想再听。究竟是因为我不想再答他的问题，定还是我给什么答案都已经不再有意义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深宵十二至二，林哥有情人私分。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嘅半钟头点唱，准备打定电话1872388 1872388啦吓。 好 ，Apple 咧就话啦，喂，今日3月8号啦，祝各位姊妹咧永远幸福，永远快乐开心嘅。佢有3月5号咧系大契女生日啦，3月6号咧就好多人啦，有佢细仔啦，佢系姨生孙仔啦，佢旧老板嘅大女啦，同埋两位旧同事咧，哇，同时啊喺3月中秋平生 B B， 咁啊跟住咧就喺三月中。我秋平生 B B 啦吓，咁啊跟住咧祝福佢哋佢咧能够生个肥肥白白嘅 B B 女，咁啊祝愿自己咧生意兴隆，最后咧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嘅。哇，三月六号好多人生日真系、啊，祝大家都生日快乐吓。 好啊，呢度咧有 Agnes 佢话咧三月份咧好多三月份之星咧生日，好想点唱黄耀明嘅四季歌啊，因为佢老公 David 咧好中意听嘅。三月三十一号咧将为佢嘅63岁生日啦，祝佢咧要身体健康，因为咧要啊。伴住个大女 Janet 咧喺年尾12月喺教堂嗰度出嫁， 恭喜晒，恭喜晒！ 呢、這个我谂系每一位爸爸嗰一刻咧，当你翘住个女女行教堂，喂，你唔好喊住先， 系咯， 系啊，即系我谂系好感动嘅一刻啊！佢话咧，跟住仲要下年啊，嗱个老婆自己同你讲噶，下年啊，你要同你个老婆，即系我周游列国去睇下呢一个大自然世界。而三月生日嘅咧，仲有大女 Janet 啊，3月24号同埋未来佢嘅老公仔啊 Matthew。3月15号嘅，祝佢哋两个咧要婚姻美满、开心、平安、永远快乐咁话。 系啊，好呢度阿 Yan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耐冇点唱啦，我要点俾同行剧团一班组员听。佢哋最近咧密锣紧鼓咧排紧新嘅《耳王十四一心》咧家长音乐剧嘅，有一班咧救世军咧家长朋辈辅导训练员咧，同样都系家长嘅过来人，自编自导自演一出、好好笑嘅音乐剧。佢哋就会喺咧3/23嘅时候咧就7:00至9:30咧喺国际基督教优质音乐中学暨小学咧嘅音乐厅就举行噶，佢话咧家长们要去捧场啊，因为点解咧？佢哋好辛苦排练、希望咧佢哋嘅付出就冇白费，咁咧就去救世军度自己查询下啦。系又一班组员咧排得好辛苦，多谢晒大家咁样。 OK， 好呢度阿云姑姑佢就话啦，天气冻啊，大家咧即系真系着翻件衫唔好冻亲。佢话想点唱俾阿鸭强听啊。佢啊，需要叫鸭强啫。 鸭强， 但系佢近排咧身体咧比较孱弱，工作又唔多顺利。 真系一只鸭公鸭。 系啊系啊，成鸭强啊，系啊，系啦。咁啊，佢话工作又唔多顺利。前几日啊，佢走鬼埋去咧打鹅颈桥打小人添嘛。 真系啊。 系啊。 打嗰啲病魔咁啊，打走佢啊。 唔系，佢嘅工作唔顺利，又身体孱弱，系阴公猪啊，起双飞啊。 我都要啊，真系。 见到佢咧工作压力咧大到咁咧，真系帮唔到佢，唯有喺度咧送支歌鼓励下佢啦，强一支。 你 鸭腔天动地， 佢话凡事都要阿 Q 精神，唔好放弃。 哦，好啦，帮我鸭强， 系啦，鸭强 系出水能游，入水能出啊，咩都齐晒啦。 或者你讲紧咩叫鸡强，可能会劲啲咧。 我谂住叫龙强喎，可唔可以好啲咧？ 炮强得唔得？ 人强啦， 系啦， 好啦，听电话啦。Hello， 你边个 ？Hello， 风骚大点长你好，你系 系。 我系刘太啊， 刘太你好啊， 妇喂三八妇女节快乐喎、啊，刘太。 哦，多谢多谢。 系啊，你系女王啊，今日系嘛？有咩点唱啊，女王？ 系啊，其实咧系我个仔咧，佢好想同阿曾志豪倾偈啊。 你个仔啊？ 系啊，因为咧、啊，其实我之前飞即系上网上咧都有点唱过咧，就系话阿仔咧系曾志豪叔叔嘅 fans 啊。 有品味你个仔，前途无可限量，真系。 哦這個、我记得呢个啦，好独特啊，真系。佢系小朋友，我又唔好意思话佢个品味古怪， 前途冇限量咯。 系啊，但条路好窄咯，不过。 搞咧，系啊，刘太。 叫个仔嚟，快啲叫个仔嚟。 你嗌曾志豪叔叔 嚟，曾志豪叔叔。 乖啦，俾粒糖你嚟食啦！哎呀，真系。 佢冇嘅，你呃我啦又。 系啊，你叫咩名啊？ 仲有祖哥哥咁咩？ Hello， 系啊，你好啊， 哥哥同姨姨嘅分别啊， 系咯，两粒糖，两粒糖，诶，俾两粒糖。 你问咗先，你叫咩名啊？咁 系你，喂，你讲乜嘢？系啦，讲啦，你讲乜嘢啊？你话你有冇挂住曾志豪叔叔啊？ 有。 哎呀，你挂住我啊？我都有挂住你啊，但我挂到唔记得咗你叫咩名啊？ 宇谦系咪？ 宇谦， 你叫宇谦啊？ 子谦啊？ 子谦，子谦啊！ 子谦啊，你过嚟啊！子谦， 子谦，谦谦， 你几多岁啊？子谦， 五岁 啊！ 五岁识唱歌仔噶啦，不如你咁啊，嗱，你唔好叫曾志豪叔叔唱啦，你唱翻俾佢听啊，等佢学你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 子谦， 佢怕丑， 佢怕丑啊！五岁 咯，怕丑。 咁你想听咩歌啊？ 见到偶像啊，系会有啲 系啊！你都冇见到，我哋而家呢个173电话咧，每分钟都收钱噶，你知唔知啊？ 你唔好讲呢啲嘢，佢唔明噶啦。 佢阿妈明咪得咯，系啦。你想听咩歌啫？ 想听咩歌？ 谂下先啦。 咁你识唔识？系咯，今日咁好噶，放学啦，放学啦。 唔系，因为佢今日咁啱，佢平时翻下昼班嘅，咁佢今日咧咁啱就学校放假，所以先可以打到入嚟。 哎呀，好啊，三 不如咁啦，不如咁啦，我哋唔好太难啦，谦谦啊，你中意咧曾志豪叔叔啲乜嘢？你求其讲几样就算啦。哎呀，唔好多啊。 你中意曾志豪叔叔啲咩？ 求其话靓仔咪算咯。 系啊，讲咩？ 佢唔讲，佢唔知啊，佢话 讲唔到出口啊，系咪啊？ 我都觉得讲唔到出口。 我怀疑系个妈中意，跟住屈个仔，系咪啊？ 系啊，咁咩话？ 佢话你哋喺度讲乜嘢？ 啊，冇嘢啦。 我哋 赞你好乖啊。系啊，你好乖啊，谦谦。 系 啦，咁啦，不如你唱只歌俾你妈妈听，跟住我哋就咧多谢妈妈，因为今日咧系女人大晒嘅节日嚟噶。哦，太深啦呢句。今日妈妈好叻嘅节日啊，知唔知啊？ 喂，谦谦，你唱只生日歌俾所有我哋听众听啦，好冇？ 生日歌，识唔识唱？祝你，祝你生日。 佢要唱英文嗰个， 一齐唱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to you。 咦，佢嗰个无限轮回版嚟噶？ 点解你系 咩话？ 我而家又。 我哋日日都系圣诞节噶，点解我仔好中意圣诞老人噶？所以你可以下次生日唱圣诞节歌，好开心噶。 咪咪，你咪中意错咗人啦！你终于发现 系啊，好开心你系咪？好啦，我哋多谢你啦，好唔好啊？ 多谢子谦，多谢刘太， 好唔好？多谢子谦， 拜 拜，好开心佢真系。 系你开心啲咯，净系得你讲，冇人讲咯。 佢都唔讲。 我希望你六岁嘅时候开窍啊！ 我哋咁。 咁啊。 佢六岁打嚟，我知唔知六岁会打嚟讲咩？ 中意我祖 国。我好中意桂花田依依啊！ 点解啊？ 系，跟住系讲唔出咯。 系啊， 系啦。我而家拣女同学都系想好似拣桂花田依咁样。嗱，到时你又点算咧？ 阿妈未听收音机， 七岁打嚟。我偶像系桂阿黄耀祖哥哥，咁咪好咯。我想同佢一样咁高。 系啊，有大志，系咪？七岁嗰阵时想有我咁高，我已经系个巨人啦。 巨人 喺佢心目中嘅巨人 啊。系啦，咁你话点算咧？ 喊咯我。 跟住八岁打嚟，我要好似你哋监制陈德信咁样。 想去点啊？ 刻苦耐劳， 系啦，咁样。 刻苦耐劳，碎呢啲系阿所有我帮你噶。 吓，你电话佢 系啦。好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谭小姐。 Hello， 喂， 系、hey， 你好啊， 系、hey， 你好 ，Hello， 谭小姐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 你中意我哋边个噶？ 啊，点唱俾我儿生女？ 好啊好啊， 结婚啊， 啊好啊，你儿生女， 系、啊、 今日结婚啊？ 我哋结婚系啊， 哇，咁我一世大晒啦咁， 系啊， 咦，咁你而家喺现场啊，定系喺即系正在准整装 待办啊，定点啊？ 我今晚先至同我爸过去，即系我儿生女个公公，因为我最好。系啊，因为我儿身体好细个公公，唔想去朝头早咧，一早过到佢嗰边太辛苦，腾嚟腾去，咁所以就今晚咁就我同埋我爸爸就一齐过去同佢， 哎呀， 恭喜佢结婚。 点解你唔去即系凑下热闹啊？ 打下牌啊？ 咩啊？ 我哋住得好远噶， 诶，都系一日啫嘛。诶，咁你唔去佢琴晚同佢翻，诶，同佢过最后一夜啊嘛？ 点啊？你 好多好多姊妹陪佢啊？ 好多姊妹， 咪咯，真系。 诶，佢叫咩名啊？ Toby 系啊，同埋佢老公仔阿峰， 阿峰 系啊，系啊，祝佢哋希望佢哋拜完好合啦，三贵子啦， 系有咩心情嘅咧？而家嗰个 我听到你把声都笑得好开心 啊！喂，二生女吓，我都 开心嗰啲咁啊，佢系 即系你成杯嗰啲又唔叫新抱茶嘅，嗰啲叫做即系嗰杯茶应该都等紧饮噶啦，系咪啊？ 系啊，流紧口水噶啦， 流紧口水啊，真系 流紧口水噶啦， 诶，咁啊，老公佢嗰件个老公仔系咪都流晒口水噶？ 佢 系咯， 系啦，有边个唔流口水啊？ 即系值唔值得流口水啊？ 你讲佢，我儿孙女老公 啊， 系啊，阿峰啊， 阿峰，梗系啦，佢梗系三分有幸啦，佢娶到个儿孙女。 哇，一睇就知啊，你个人咧好公正噶，做事 系啦。阿峰本身又玉唔玉树临风咧， 都 OK 噶， 都 OK 嘅，咁啊齐晒咯， 我都几登对噶。 有啲咩说话同阿峰同阿 Toby 讲啊？ 诶， 仲有邓你家姐高兴咧？ 我家姐不在啦。 哦 ，OK，OK， 咁 紧要，所以你啊，今日就更加重要啊， 开心噶，佢都好开心， 一定会，一定会啊， 系啦，咁你一间咧就饮多杯，笑得再灿烂啲，好唔好？ 系啊， 我俾啲利是啊 ，OK， 好啦，多谢， 利是佢第一间， 系啊，要噶， 一定记得嘅，一定记得， 好 嘛， 系啊，斟茶时 ，OK， 系啊，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 恭喜晒！ 好，读点唱？ 好啊，呢度有一个咧叫 Judy 啊，佢话咧我系猪猪啊，第一次点唱啊，我好想点俾我妈妈听啊，因为佢最近咧身体唔系几好啊，希望佢可以身体健康啦，等佢喺屋企咧听下冇咁闷啊嘛。其次咧，祝我之后咧要翻新工啊，工作都要顺利啊。佢有解答，佢话上次试过 ATM 度揿钱， 系 拎咗挂住数钱，唔记得攞张卡，啊、但系又未离开嗰部机，结果咧谂起五秒左右咧，记得未拎翻，想拎翻嗰阵咧 ATM。咧就食咗佢张卡啦，之后咧即时打去银行，佢咧对咗我个名咧就即时咧 check 到话你张卡食咗啊，之后寄翻张新嘅俾你啦。咁 所以我估咧最安全咧，如果真系执到人哋张卡咧，你摆翻入去算数啦，摆翻落个卡，唔系你 同佢讲食嘢啦，收嘢， 真系啊， 收嘢， 攞 张卡啦。咁样 对住嗰个我哋睇唔到嗰个叫做闭路电视，同佢讲我哋冇唔系攞钱。 系啊，如果唔系咧就咁摆喺度咧，其实都谂啦嘛，都危险。 好啦，呢度咧都有个阴公猪啊， 咩事啊 ？Eddie 峰咧就话咧好惨啊，我连续两日失眠啊。唉，身心疲倦，希望你哋送首张国荣嘅《无心睡眠》，同或者张学友嘅《我醒着做梦》俾我。 醒着做梦，系啦，呢个好高。 佢话反方向咁，希望我今晚可以安心入睡。 系咯，我啱啱就谂紧，佢都已经瞓唔着噶啦，佢仲要咁样。 佢就话要反方向咁样。 其实苏永康好似有另一只歌都啱使噶。 失眠啊？ 咩啊？今晚祝你做个好梦，咁咪可以瞓得着咯。 好啊！ 失眠，我哋又再听下呢个听众。 但呢个听众，我有个方法提议俾佢。 点啊？ 因为我头日睇咗个专栏咧，佢就咁介绍嘅，话如果瞓唔着嘅话咧，试下放松身体，咩都唔好谂，跟住深呼吸。嗰个深呼吸咧，要真系即系清空噶个脑。深呼吸咧，令到个身体个嘅即系入边啊腹部啊嗰啲咧都膨胀咗之后咧，净系专注喺个呼吸度，你净系 concentrate 集中喺一样嘢就系呼吸。 佢話咁樣咧會幫到手嘅。 好快就 諗嘢喎， 係好快就 淨係諗住個呼吸。 喂呀，我希望 Eddie 你今晚瞓得著嚇。 啱啊， 係。 好啦，電話旁邊嘅聽眾，等一等，等一等，聽埋只歌翻嚟同你繼續傾電話。 那位冒險家，噴灑涉水，一杯飽行李。上有朵什么花开得正好，一瞬间运气。头发扎起算吧，步势不退避，航拍着这万里土地。闻异国的配乐，异国的气味，烦恼便马上记不起。逃离大城市众多的异梦，也许可脱俗，仰望雨后的彩虹，幻着游客意识的救赎，背刻上记录，随处可驻足，踏上不知的路，赴去这世界的梦，相信天会带路，自己不要却步，遇上小风暴，任凭低风暴，至少这次旅途有风给我看到，于天际合了愧疚，单车亲身驾驶开进跑道里、回味过的旧餐厅，新的菜单感觉一样对。逃离大城市众多的异梦，也许可脱俗，脸上乍现的宽容，还真有下意识的救赎，每刻想记录，随意可庆祝，踏上不知的路，抹去这世界的雾，相信天会带路，自己不要却步，遇上小风暴，任凭低风暴，至少这次旅途有风给我看到，遇天际合了位高，遇小鸟找到宝。 最后最后最后召集周柏豪电话旁边，你是哪个？ Hello Hello 风霜发回人，你好 周太，周太 你好你好 你好、啊、 Hello 周太你好 做咩？ 新 闻 主持人你好， 又偷笑嘅你喺度， 女节目啦， 唔系，好开心听到你哋三个把声， 真系好开心， 系啦，大家好开心咯，但系我就唔系几开心啦。 点解？ 边个激亲你？ 因为唔系啊，系自己嘅问题。我都呢两个月做咗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系啊，做咩啊？扭亲脚。 系冇错，我年初二咧去我妈妈度嗰时候咧就。俾日太人多，咁我睇唔到，俾架电动嘅轮椅车碌过我左脚嘅脚背嗰个位， 系嘛，好痛 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当时真系唔知痛嘅，因为只过咗阵间之后咧，成只嗰个位被碌过嗰个位咧就卜起咗啦，已经 肿晒啦， 肿晒啦，系 系啦，咁跟住因为年初二冇医生嗰啲睇啊，咁我要去急症室啦，当然 系， 咁啊个医生就乜嘢？西醫就係乜嘢都冇得俾我，淨係叫我用嗰啲一啲繃帶咁嘅嘢套住只腳，咁啊叫我翻屋企啦。 係係係。 咁啊，但係咧， 但有冇話到你嗰個情況係咩事咁樣啊？ 佢話睇，因為佢有同我照 X 光㗎。 係。 咁佢就話睇初步睇咧，你個骨冇骨折，話我。 係。最緊要冇骨折咯，係啊。 係冇錯，係啦，好好感恩就係冇事啦嗰度。咁佢藥膜係幾日之後就開始慢慢消腫，咁我見佢都冇乜嘢，咁我以為咦冇 即係唔係好嚴重嘅， 係啦冇錯啦，鼻哥大爛啦，冇嘢啦咁樣。 結果咧， 點知喺前兩日我落樓梯 咁咧，我自己唔知系咪发鸡眼。 做咩事啊？ 差错 两级当咗一级啦， 跟住就 拗 柴真系。 个一脚踏咗落去之后，成只脚地到咧系当时冇办法能够行得到个。 左脚定右脚啊？ 呢次系右脚。 嗯，都算某种平衡嚟嘅，好惨。虽然但系喂，但系你拗柴真系不能掉以轻心。你而家个状况点噶？ 我而家嘅状况，我咪即刻下昼去睇呢个铁打啦。 系系系。 咁佢帮我捽咗之后包咗药，咁今日睇咧只脚仲系两边真系好平硬啊，系肿晒噶。 我想话喂，你真系你信我过来人经验，你坚系咬柴咧，唔好睇铁打，佢会越捽咧你越肿噶。因为要冰敷噶，你呢个时候咧肿到阿妈都唔认得咧，佢系咁攞铁打就捽咧，捽到你又红又热又肿咧，你有排好唔翻啦，真系千祈唔好逗佢啊！呢个时候你快啲去睇嗰啲物理治疗嗰啲咧，唔好搞佢添啊！你等佢咧过咗两三日咧消咗肿之后咧，先有第二啲嘢做嘅。如果唔系，大件事，我话你听，真系唔系老点你。 病人界嘅权威曾志豪， 因为我之前就系咬咗个大柴啊，我就系好似你咁样，我又去捽，我又去搞咧，点知拖咗好耐，结果呢个师傅咧，我去到最后揾埋你治疗嗰啲话，你唔好搞佢啦，头几日掂都唔掂得咁滞噶啦，真系。 即系而家其实我肿晒，系应该冰敷佢。 冇错啦，点解你会肿晒？因为你走咗去捽佢啊，太迟啦，真系啊。 一咬柴都会肿嘅。 咁我但系我而家系咪应可冰敷佢都冇问题啊？咁样 而家就要冰敷咯，你等佢快啲消咗肿先啦。 但系你包紧嘢嘅， 你嗰啲药就系啊，你 唔会 敷两日噶啦，系啊。同埋最紧要你快啲去睇翻医生啦。 啊，仲有一样嘢，唔好食酸辣咯。 系嗰啲一定系啦，因为惊刺激佢再发噶啦。 系啊系 啊。 喂，咁我哋祝你早日康复啦，周太。 系啊，希望唔好再有事啊，好担心啊， 一定冇。系不过咧，即系呢又落雨啦，即系小心啊，出入都要啊吓。 嗯，好 翻之后就锻炼翻咯，因为我都系要咁做，好冇？ 加 油啊， 好 冇？ 拜 拜。哇，真系唔好睇小咬柴， 系嘛？ 可以搞好耐嘅，如果处理不当， 唔好睇少啊！你睇我家中个哆啦 A 啊，阿乐乐啦，我阿妈啦，跟住永永啊，都系咬柴啊，三个 系啊， 都唔知做乜啦，系啦。 好，继续 小心。OK， 好，继续点唱吓。咁啊呢度啦 ，Go Fish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 系 靓仔，点想点唱俾佢爸爸靓仔坤兄。由于咧有紧急嘅病人咧，需要咧喺今日咧，即系要做手术啦。佢原本咧爸爸咧，佢今日咧就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嘅，咁啊但系要改期。改到3月33号，咁啊佢话相信咧会有更好嘅安排，一切会好，一切会顺利嘅。爸爸唔使惊啦，有好多人咧都为你祈祷同埋祝福你噶。希望咧我哋风叔三个咧都能够为爸爸加油，俾多啲正能量佢。 好， 加油啊，四伯，你唔使担心噶，可能真系一个更好嘅安排咧。 系啊，阿 Grace 咧就话各位 Ladies 啊 ，Happy Women's Day 啊，另外啊都要补足咧自己要 Happy Anniversary、啊。Alfred 咧就话咧三位型男淑女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哥啊。阿嫂同埋佢个仔咧，今晚要凌晨搭飞机去大阪玩一星期。佢话冇错，系一个礼拜啊！ 正， 今晚咧，我同我个女啊糯米包咧，同埋我老婆咧，食完饭咧就会车佢哋去机场噶啦。阿群，记住玩得开心啲啊！嗰边冻啊，着多件衫，唔好冻亲咁话。 系啊 ，Pinky Show 咧就话啦，佢就比较挂住手下留情啊，咁佢就希望以后咧，即系系啦，佢而家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咧，都 有 啲适应啦。咁啊，亦都另外知道咧，同学收到消息话个细佬去英国咧有病啊，令到佢好担心。希望佢快啲好翻啦！咁啊 ，Jackie Wong 咧就点唱俾佢好友咧大雄同埋朱老板牛一啊，都系三月十号生日嘅。最后少时间啦，个听众等咗好耐，郭太听埋佢啦，郭太。 Hello， 系咪你啊？ 系啊，郭太啊。 系啊，郭太，请讲。 系，我仔琴日就新历生日， 恭喜！ 农历就今日生日， 再恭喜。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祝佢生日快乐，仲有佢姓钟仔噶嘛。今年时候 DSC 咧， 系 等个愿望成真啦。 好啊， 好啊， 考到大学， 好，一定掂，好冇？ 系，多谢佢，等佢样样都顺顺利利。 O K， 加油努力，尽力 O K 噶啦。 好啊，多谢你， 收到一定， 拜拜，拜拜，好，拜拜。 好有朝气嘅打气声音， 犀利啊！ 好啦，有打气声音咪就帮阿祖打气啦。希望佢咧嚟紧下个礼拜嘅假期咧就要愉快愉快，一路顺风。不过佢琴日好大声咁讲， 我唔会买手信嘅。 好啊，好啊， 好大声 啊！咁你自己都冇买嘢俾自己咯？ 我唔会啊，我成个旅行都冇遇到任何嘢去买。 系啊，真系噶， 系啊，我买以代夫啊。所以咧， 哎呀，我要遵沙， 系啊， 我要回忆 一个唔可以偷嘢噶。放一个礼拜假之后咧，继续丰收快活人啦， 拜 拜， 玩得开心啲。